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29点，跌咗89点，总成交金额18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12点，跌1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65.2跌个二，恒生中国企业73.38下跌6仙。盈富基金21.42跌1毫，美团153元跌9毫，京东集团228.8升4.6，快手62.5升1.85，友邦保险80.55跌3毫，阿里巴巴97.85下跌1.15，中国海洋石油11.3升2.4，比亚迪股份226.4升2.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193，瑞士法郎8.405，澳元5.849，加元6.207，新西兰元5.385，欧元8.4893，每百日元对港元6.2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37。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2点，升了377点。港金报18,350元，比上日收市升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68.26美元，卖出1,968.77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里安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这一段仲是行车缓慢。在尖沙咀的汉口道就有紧急维修，汉口道去九龙公园方向近住海防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红磡黄埔花园二期锦桃苑15座、大埔林村白牛石下村100号、香港仔华贵村华孝楼、大埔广福村广崇楼、东涌迎东村迎喜楼、屯门兆禧苑雅熙阁同埋沙田沙角村美雁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是关心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 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收咁多是时候获利回吐了。 You kiss me so sweetly， 上年年头自己有很多负面情绪，但亦都因为这样感受到身边很多朋友给他的爱。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就是由这些爱所 inspire 的。作曲 J 风，填词 J 风 Oscar， 编曲 Nick Choi， 天妈监制 天妈 J 风。 24 hours未能分离， 上班七个星期，今个礼拜回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冯允谦《报复式浪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亚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星期三听风骚字啱。 哎呀，我梁启昌。哎，大家好啊，星期三啊，大家咧都可以咧就系、是、唔好着咁多衫，咁 除晒个帽， 除晒个梗系好啦。但系诶，听讲好似话即系晏少少嘅话咧，又咩咯？ 凉啊， 凉翻啲咯，过咗两日之后， 而家都得廿五度啫。 系 啊，马老阿老马， 星期三三人行，必有我马老师， 必有老马。 是是，嚟啊，识蒲老马啊，你系 都有嚟。 我最怕 old horse which know the road。 系啦，冇错。你除咗系呢个识蒲老马之外嘅话，你仲可以系害群之马。 系啊， 呢个今日力度一嚟就好大嘅。 咩群啊？嗰条嗰条咩群？ 石榴群， 或者叫害虫，唔系精神嘅虫。 踩到个石榴群， 我唔惊，我唔拜，唔系你群就拜。 非常好啦，十点十二分，今日天气多云有骤雨。同埋今日咧，我哋一个新嘅节目仔，环节啦，叫做小朋友电台啊，依家嘅十二点系咪？定十一点？对唔住，十一点， 十一点到十一点半，系啦，仲有一班嘅小朋友同我哋倾下偈噶，好开心啊！ 最好啦，同心同心吓，睇啲小朋友对呢一个提早嚟的假期又点样睇呢？仲有一个小小广，其实编剧歌好犀利噶， 冇错， 系啊，百万编剧啊， 系啊， 嗰个叫马老师。啊！继续黐住我哋啊！带俾你呢首嗰个 Blondie 叫做 The Tide， 你个 Tide 好 high 啊！ Girl 叫 The tie is high 啊。马老师，你嗰条 tie high 唔 high 啊？ 好 high 啊！ 你同我 tie 啊？ 我有啊，收埋咗。 你同你同你嗰条 tie 讲 high 咁样系嘛？ 嗰条嗰条 tie 叫士啤啊， 系啊， 士啤 tie 啊。 OK， 好，好，翻嚟我哋嘅节目噶啦吓。 系啦，先嚟咧就有我哋呢一个嘅就系强制检测公告先啦吓，就系沙田水澳村水泉澳村，对唔住，重新一次吓，沙田水泉澳村嘅修泉楼居民，如果能够咧就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 嗯，其实我哋唔阿 Sarah 或者冇呢一个嘅问题，即见到吓、啊，我唔知阿马小强啦，因为我住嗰个屋苑咧有好多座嘅，咁咧佢就会喺每一座嘅，譬如我在呢个 A 座咁先算啦，佢、就喺一个大厦嘅看更前边咧，即系个 lift 口度贴咗张通告，即系嗱，譬如话 B 座咧就中层有人确诊咁样，即系其实咧，琴日我都有少少安慰嘅就系、已经好耐冇贴啦，即系 咁咪好咯， 即系已经好耐冇，你明唔明意思啊？ 明， 因为有一排你每次翻去，虽然你见到哦唔系自己嗰座，但系其实。都 緊張緊張 啊！同埋有人病我都唔開心 嚟啊！有機會擦身而過噶嘛？ 係啊！咁琴日就見到，咦？好耐冇再貼咯， 即係話 係啦。咁 咪好咯？ 同嗰個康欣哥哥傾，佢都話係啊，都好耐啦，遲啲都搣噶啦。因為有啲舊嗰啲咧，係啦，佢都諗住再搣咗佢噶啦。咁希望呢個情況咧可以繼續啦。不過如果未打針嘅朋友們咧，快啲 快啲打啦！ 冇錯啦。咁啊，再加上嘅就係下個禮拜好快啲小朋友就會面授上堂啦， 雖 然翻半日學，但係問題係咧，就係大家都要咧，即係快。脆脆要去打針啊！尤其是小朋友啊，嚇、 絕對係 啱啊！因為打針好安全嘅而家。 打針好安全之外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嘅。基本上，如果你冇打針嘅話咧，咪翻學都會有啲問題嘅。係、啦，咁尤其是係有某個年齡層嘅啲小朋友嘅話，其實基本上個打針咧嗰、那個嘅比率唔係太高。咁所以其實希望都係等大家可以翻學之前嘅話咧，快脆脆打齊針佢、大家又安安樂樂咧，有個保障啦。 冇錯冇錯， 冇錯啊！你睇我幾勇敢，我都去打針咯。 使勇敢嘅咩？而家？ 个 姑娘会咬你一啖啊！要勇敢， 小朋友怕 个姑娘会咬你啖死啊！ 黐线， 你讲到打针好似 唔系啊，啲小朋友生同老虎咁啊， 同老虎打交咁 样惊，我就同 小朋友好勇敢噶，而家 好叻噶， 系你惊啫。 原来真系啊， 系啊， 所以佢觉得自己好勇敢。 使唔使姑娘呵你个面珠啊？打之前梳下你个背眉啊，等等啊，摸下你摸下你个心平如镜嗰啲咁样，小朋友唔使惊。嗱，攞支嘢出嚟，阿娘。我攞支嘢出嚟同你打啦， 你惊咩？ 你咩惊啊？你使唔使惊啊？吓，打针要勇敢嘅咩？我都未听过。你咁样讲，即系嗱，如果你嗱，我自己觉得啫，你同我小朋友讲嗱，勇敢啲，佢仲惊。 系啊， 吓，点解要勇敢啲啊？ 打针唔需要勇敢噶，系咪 啊？系啊， 有啲嘢系好大件事，你先要勇敢嘅啫。 攞成绩表就勇敢啲。 系啊，系咪先？ 我嗰日咧喺网上见到一个外国嘅医生， 系 嗱，又系啦，嗰个叫 B B 啦吓，即系我谂系岁。一岁到啦，即系 嗰啲手抱个 baby， 佢要同佢打针，我唔知道系疫苗啊，定系总之 B B B B 都有好多针要打噶，你知道啦吓咩卡介苗啊，唔知乜嘢 巴卡啊， 不啦不啦不啦嗰啲啦。好啦，咁要同佢打针，咁咧但系咧佢打之前咧嗱，首先咁讲，打针咧有个针套套住个尖嗰位嘅，未即系未掹个套咧系唔痛嘅，或者唔吉唔到入去嘅。好啦，佢就唔掹个套住。喺度唱歌喎，同嗰個 B B，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我唔記得唱咩歌啦，即係總之類似咁啦。每次 雪姑七 得得得，佢咧就係咩嗰啲，我唔記得。但係呢個 雪姑七有七個小矮人， 雪姑七有七個同埋分。 哇！如果姑娘同我唱，我好開心啊！ 你即刻乜嘢都除曬。 你唔好污蔑我而家想講嘅一啲幼兒。 我哋繼續講，你繼續。 對唔住， 我都話我係隨意哼一啲 melody， 我唔係真係諗起嗰條。 你嘅內心就係呢一首歌。 佢就係咁樣。一嚟哼啦咁樣，每一次哼咧就細細力咁樣點掂個 B B， 個 B B 笑，開始笑啦。佢見佢笑到 kit kit 聲咧， 呢啲嘢跟落嚟都唔痛嘅，咁樣 係咪？掹咗 kit kit 聲就靜雞雞掹咗一套，跟住就一下仲唱緊嘅喎，一吉一打一掹掹走， 跟住個 B B 就 好瘦細， 個 B B 呆一呆。雖然佢即係個笑容係少少擎住，但係佢冇喊，亦都冇個爸爸媽媽拍手啊！ 佢 feel 到有嘢吉咗入去， 吉大髀 系 哦，吉大髀咁即系个爸爸妈妈净系觉得哇好犀利，即系神乎其技。B B 打针点会唔喊啊？ 系， 但系佢就系做到能够喺你不即系不知不觉之间就打咗啦。 咁嘅情况之下，我觉得系易接受啲嘅。但系你记唔记得我哋以前细嗰阵时候打卡介苗系点样噶？系成班同学叫晒落去噶嘛， 仲要跳定个三袖啊，好惊啊！ 不過而家其實諗翻又唔係好痛啫。 喂，細路仔最驚 啊！係啊，心理驚，係因為嗰啲嘢係你唔知噶嘛。其實我哋最驚係乜嘢？就係唔知嘅嘢嘛。 冇錯。 咁你見到你前邊嗰個位，個個都喺度哇喊曬咁樣，又或者佢咁忍住。 然後啲男仔又死忍唔喊 啊！即係你個感覺上，我覺得唔係 好 舒服咯。排隊打。 同埋我記得頭先你講嗰只係咪要戒一戒一戒，跟住劈一劈江湖落去嗰啲？ 冇啊，冇啊。 嗰只係另外一種嚟 嘅。嗰陣時唔知啊，話打卡街咪要打一個十字咁，你有冇聽過？ 係咯，有啊。 我记得有一只系戒一戒，跟住劈一劈药落去咁样。 我冇，我冇，可能你哋嗰时候嗰啲系 清朝， 系元朝嘅时候。 中牛痘系咪都好痛噶？ 你冇中过咩？ 我唔记得咗啦，系咪中落只脚度噶？定咗落个手度？系啊， 有 粒 嘢噶，有粒嘢喺度噶。 点解有啲人做？你啱嘅。点解有啲人做咗脚？你知唔知咧？ 唔知。 因为嗰样嘢咧。是不会退的 是啊 好多年后都在这里。有些人觉得这样脚呢就感觉上没那么容易被人看到。 尤其是女仔啊。女仔有些就有人说中了脚板底的。 是吗 是啊但我看不到我不信。 马小强你回家 check check, 可能你的 pad。 我应该在一个小腿那里。 因为你这么靓仔你爸爸中了你的 pad 啦于是你现在的 pad 可能有个印的。 真 的是。你回家你看不到的你照一照镜。 不是我不用照镜我问一下人就知道。大把人知道。 我系咩？ 系啊！ 我好想知道有几多个咧。 你冇咁嘅福分喎、 啊！我一定唔想。 你冇咁嘅福分、 啊，你一定唔想。 系啊， 嗰啲口讲笑，我都唔做。 我系咩？你是但问咗个人都知啦。你想？ 哦，其实只不过系因为你成日自己摸条裤周围走啫。 好多人见 嗱，我唔准你咁样咁。 好多人见到， 好多人见过。 其实嗰啲怪叔叔咪就 系 佢咯。 佢咪妄想症， 一定 系失智症， 一定系，系啊， 系啊， 嗰啲咁样嘅嘢嘅。 所以佢打嗰啲针，佢要需要好多好大勇气，因为佢要打好多支。 唔系佢幻想姑娘会锡佢，我咁靓仔，佢会唔会打一打咧，锡埋落嚟咧咁样？ 系啊， 系会唔会咧咁样？ 其实我觉得精神压力真系好大，成日谂埋咁多无谓嘢。 你的精神力咧又唔关呢啲无谓嘢事， 系 啦。咁你想唔想有啲咩方法令你开心啲啊？ 想啊！ 你啲压力冇咁大。 妄想啊！ 想 啊！ 好大压力啊！ 开心食物。 系好啊，好啊。 头先咪后咧，我都话咧，有一样嘢咧，我睇咗好耐嘅啦，即系好多文章都话呢一样嘢系会令你开心嘅。 你有冇试过？你真 的我最近咪就系、是、都唔止最近嘅啦，我其实系耐唔耐啦，我唔记得几时开始啦。嗱、因为咧，其实讲紧朱古力，但系朱古力咧，如果你成日食得好多咧，咁当然会有肥嘅可能性啦。我而家咧就买啲 mini bar 或者最、有啲 mini 嘅，即系一大包，里边好多细包细包嗰啲。咁、每次咧就用细包嗰啲嚟食，咁咧就唔会咁。你觉唔觉得有时，譬如如果你大包佢都开咗咧，你又唔想佢坏喎？ 系、 啊， 你就想 赶快食咯。 系啦、啊，咁、你要食多咗， 跟住 但系嗰啲叫做有 mini 嘅咧，里边有好多细包细包，咁嗰啲咧就好啲啦，因为你每次 即系其实你系啦，你每一次可能一啖嘅啫就食晒噶啦， 一口朱古力系，咁我就会喺譬如有时喺屋企要做一啲 Zoom 嘅教堂咧，教小朋友咧，我就一两堂中间我就会食一个 mini bar， 几好啊， 几好啊， 咁就好似感觉即系个人咧会 开心啲， 因为个血糖啊嘛，你喺好快之外嘅话，你个血糖可以上升翻少少嘅话，你个人咪觉得精神啲啊， 你有冇试过啊？ 梗系有啦， 朱古力， 我唔食朱古力。 亦都有咁講嘅，就朱古力咧就唔好食嗰啲牛奶朱古力。當然我係唔中意嘅嚇。聽聞嘅就係其實黑朱古力係最好嘅。 冇錯。 咁啊講緊嘅就係八十度嘅，即係以上嘅黑朱古力嘅話，濃度嘅朱古力嘅話係會夠，有嘅有分嘅，但係就會好苦同埋好比較澀咯。我係唔中意嘅，我係中意食呢一個嘅牛奶朱古力嘅。 咁啊，馬小強嗰啲黑係幾多度啊？ 佢嗰啲黑度，佢嗰啲黑度其實基本上係爆表，係1000度。 佢個濃度係黑到已經。不能再黑， 系啊，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就系 你唔发律师信嘅， 唔系我继续等啦，还掂你哋都唔会完噶啦。 唔使担心，我律师已经辞职啦。 你哋都唔会完嘅，咁咪继续等你哋开心咯。 我以为你又讲发律师信嘅， 我会一次过捆绑式发， 一嚟一沓，佢唔系发一张， 分度埋， 咁会平啲系嘛？两封律师信， 系啦， 一封价钱， 既又平。 喂，但我想问马小姐啦，头先咧朱古力对于我嚟讲咧，就系一啲叫做公余之间啦，或者系仲要做嘅，又或者虽然好攰咧，咁少少令自己开心。你有冇噶？啲食落去， 我有啊，有 唔系我唔系讲正餐喎啊， 开心食物啊嘛，雪糕， 雪糕正餐，我谂除咗正餐咁样食， 佢 除咗正餐， 我哋系听到佢话 正 餐 系要领嘅，系啦，佢系冇份嘅。 正餐， 正餐要领噶。 生蚝咪正餐咯，你成日讲噶嘛。 哦，系咩？ 系啊，人哋话噶嘛。 佢嘅聖餐同我聖餐唔同嘅喎。 哦 ，OK， 字都唔咁寫啦。 係，明白。 嗱，其實咧，對唔住啊，頭先咧就講朱古力係第一位，第二位就係你講嗰個啦，就係雪糕啦。同埋咧，但係咧，佢亦都有一個叫邪惡指數嘅。首先佢開心指數啦，邪惡指數意思即係話令到你嘅身體可能會肥啊，會有即係啦。開心指數係。五分咧，佢占四分，差唔多爆表嘅。邪恶指数咧，佢五分嘅， 因为真系好冇用嘅。你谂下，佢里面嘅全部都系糖啦， 系啊，肥腻嘢 啦，系啊，同埋脂肪啦。 咁可以点样咧？我又要食，但我又唔能够 食少少 咯， 含一啖。 系啊，而家有啲细细杯嘅，不过又 嫌 佢太细。 你买嗰啲会好过你一次过你买一个嘅就家庭装，因为你家庭装 嗰啲 就好似 你实偷食噶， 一桶嗰啲最邪恶， 实偷食。 点解今日佢把声咁大声嘅？你觉唔觉得？ 哦，我删咗， 我 删咗 咪， 我 觉得头先个哇哇哇嗰只，我好似只狗喺度吠咁。 好，而家得啦。 系，而家好好多。 系咪？ 试下讲两句。 喂喂喂，好嘛？嗱，我除咗食雪糕之外咧，我中意食一啲核桃。即係嗰只上次啊， 好似個腦嗰度嗰啲咁樣啊嘛， 悠悠整嗰啲，哇！ 你係咪覺得會補腦啊？ 唔係，真係嘅，真係補腦嘅，係啊。 即 係 我中意食啲 甜嘅， 應該你食多啲喎，要咁佢真係食得 冇用㗎啦。 你食核桃咧，你就要食嗰啲嘅就係冇整過嘅，即係冇話有 鹽 啊嘅嗰啲 原味嗰啲，但係唔好食。 原味嗰啲 你知唔知一個要剝開佢嗰啲？ 要剝開佢啲係最 好 啲 嘅。 誒唔緊要啊，咁你咪買嗰啲唔使剝開嘅咯。但係就唔好話有太多鹽咯，因為到最後尾嘅時候都係唔好嘅，即係辣。吸收得太多， 即係你變咗另外一種負上啦，因為食得太多鹽啊， 係啊係啊，咁就其實 係 好嘅嘢嘅話變咗唔好咯。 嗱，第三樣咧，我覺得未必個個中意食，但係都唔難入口嘅，就係士多啤梨。 我士多啤梨我麻麻地， 係咪啊？ 係啊，其實我唔係太中意。點解咧？係因為我覺得香港買嘅士多啤梨多數都唔好食嘅。 貴 但 係 又 好 貴， 韓國嗰只 就算係貴嘅都唔好食。 內內有啲韓國士多啤梨好大粒。 雖則係咁，你喺韓國度食嘅，你喺咪韓國度食過真係爭好遠，價錢爭好遠，味道爭好遠。但係嚟到香港嘅話咧，就兩回事嚟㗎啦。就算我俾到70几蚊買一包咧，翻到去都係唔好食嘅，真係好抱歉。係啊，所以其實因為咁樣嘅話咧，我係唔中意食嘅。 我只 係 唔捨得食，因為我覺得通常都好貴，係啦，好多 蚊啊 好似擺個蛋羹喺口嚼咁樣。 係啊，其實咧亦都有一個嘅就係教大家咧點樣去揀士多啤梨㗎。咁啊有一個嘅就係日本嘅劇一個嘅綜藝節目啦，佢有揀過，佢就話其實士多啤梨好容易睇到佢好唔好味嘅啫，就是你睇下佢上面嗰啲粒粒一粒粒嗰啲籽。其實如果嗰啲籽嘅話，你見到佢咧，你仲係青色啊，又或者根本佢已經係未去到嗰個深色嘅狀態嘅話咧，基本上你都唔使知嘅係好味嘅。其實若果係佢係成熟嘅，即係完熟嘅一個士多啤梨嘅話咧，佢應該係深嘅 紅色。 唔係紅色，佢係嗰啲係深嘅 底色 種子種子嘅顏色咯。 Okay, okay, 你通常你見到佢嗰啲係青青地啊，咁嗰啲嘅話咧，你唔使指意佢一定好味嘅。 哦、 你點擺佢都唔會熟嘅，係、 哦、 啊，都係唔好食嘅。 長知識 啊！所以係可以咁樣睇下你應唔應該買咯。 好啊，跟住翻嚟再講下，仲有一個位講埋多一位啦，就係、是、提子啊。 哇！ 提子 我好 中 意 啦， 超中意啊！黑紅綠我都中意食。 我中意嘅就系 青即系绿啦，系咪？ 系啊， 系咯， 都中意食好味。 冇核嘅提子咯， 系啊， 嗰啲咩波子提子咯，我觉得超好 味 啊，但系好贵咯，又系，系咪啊？咁你唔好食咁多咯。 嗯， 提子系真系非常之好， 好甜，提 升你 嘅 血糖 系 好。 好啦，25度几分啦，相对湿度84%吓。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我哋先听10点半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参选行政长官嘅李家超早上到中环嘅展成馆报名参选。李家超表示获得786个选委提名，佢感谢选委嘅支持，令佢感到鼓舞。佢将会尽快撰写政纲，并继续选举工作。政府推出的臨時失業支援計劃申請已經在午夜截止。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何佩玲說，當局收到大約47萬份申請，超出之前預計，但他說不需要再到立法會財委會申請追加撥款。 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收到的申请中有强积金和没有强积金户口的比例大约各占一半，而没有强积金户口的申请比率在申请期后段上升，相信不少属于自雇人士。他说，对于没有强积金的申请者，当局会小心处理，例如要求对方提供较多有关收入的资料，甚或约见面谈。政府表示，机场临时样本采集中心自采用合并式子后，至今已检测出超过1400宗新冠阳性个案，阳性比率是 0.263%。 本港月初解除对九个国家实施的禁飞令，署方说因应抵港人士数量上升，已经透过调配人手加强临时采样中心的工作，未见在机场检测出的阳性比例大幅上升。卫生署说，抵港人士在机场临时采样中心的流程大约要三个钟头，会继续检讨整个流程，但因应涉及化验及物流等程序，认为再压缩时间的空间不大。美国总统拜登首次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犯下种族灭绝罪行。面对美国40年来最高的通胀，拜登说油价不应取决于独裁者是否宣战或进行种族灭绝，暗示普京挥军乌克兰导致国际油价上升。拜登表示正尽力降低价格，并解决普京带来的价格上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拜登的讲话表示赞扬，认为对付邪恶必须直斥其名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听日及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85点，跌咗33点，总成交金额301.8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15点，下跌14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69.4，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73.64，升2毫；美团154元，升1毫。京东集团229.2，升5元；盈富基金21.48，跌4仙；快手62.5，升1.85；友邦保险80.45，跌4毫；中国海洋石油11.36，升3毫；阿里巴巴98元，跌1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195，瑞士法郎8.404，澳元5.852，加元6.212，新西兰元5.388，欧元8.4906，每百日元对港元6.2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5点，升咗420点。港金报18,350元，比上日收市升9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969.98美元，賣出1,970.93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嗰段咧比较慢车，车龙排到康华苑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咁喺封路方面，大埔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嘅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屯门公路油金头。 方向屯門，車公廟路田心村去顯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四月十五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复课在即，有好多嘢要准备，但系最重要嘅系 接种疫苗。 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嘅分析，冇接种疫苗嘅儿童同青少年感染新冠病毒病之后嘅病情严重或者危殆嘅个案数字，系已经接种两剂或以上疫苗嘅八倍。 科学数据清楚显示，新冠疫苗对减低感染后患重症同埋死亡高度有效，亦都好安全。而且儿童感染新冠变种病毒后，有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和后遗症。 而目前两种新冠口服药其实都不适合12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所以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需要非常迫切。 如果你的仔女尤其是幼童仍然没有或未完成接种疫苗，请尽快带他们打针以获取保护。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啦。有位 Catherine 咧，佢话系啊，种牛痘咧，我真系种咗脚板底嘅，因为妈咪话咧，佢话咧，女仔会着裙，如果你种喺个大腿或者嗰个小腿都好啦，咁都会睇到，种喺脚板就一定唔会睇到啦。 啊，原来真系有件咁嘅事嘅。 咁种完点样翻学？佢点样着鞋啊？因为牛痘有个罩咁样罩住。 不至于咁痛嘅，我谂。 冇啊，有咩？ 有啊，有个罩噶，你哋有冇啊？ 罩喺边啊？ 罩喺边度？你 罩 喺 嗰粒。 系因为你啫，我从 罩一 阵 嘅啫嘛，即系等于你打完针都 嗰个嘢咧， 要罩几耐啊？ 我唔记得啦。 你而家仲未除系咪？可能会唔会？ 系啊，应该系啊。 仲有个罩喺个身。 系啊，跟住嗰个生到好似个肚咁大啊，系咪啊？你讲系咪？ 记得除个罩。 冇啊，我真系从来都冇啲咁嘅嘢。 白色噶，佢 我 唔记得。惊你痕啊、拗啊，咁有个 咁都有个期限噶。 我唔 你要搣噶嘛？就算你抽咗血啊，或者。点样？你都系有一个系啊，佢帮你贴咗胶布啫嘛， 一阵嘅啫嘛。 系啊，晏昼就搣咗佢噶啦。 咪就 系 咯，系。咁另外咧，就有位阿做 咁样望住我。 唔系，因为其实点解你嗰啲嘢完全我哋都冇听过嘅。 佢会结一粒嘢嘅。 OK， 是但啦。 咁呢个两粒系咪结出嚟噶？ 边粒啊？ 即系 佢自己本身嗰啲 车厘子。 哦，系咩？ 手臂嗰啲。 唔该，只咁黑咯。 讲乜嘢？我开始唔明白你哋讲紧咩啦。 我都唔明白你讲咩，其实。 你估我又唔明白你哋讲咩？ 我听众更加唔明白。 你又似你啊？ 其实我哋三个人讲紧三样嘢，你讲紧牛豆，我讲紧啫喱子，佢讲紧提子。 我讲紧粒麦嘅， 系 提子啊！阿做嘢话提子都唔好食咁多，因为糖分 系啊。 你讲嗰啲温室提子好甜啊！我觉得 系啊，就我 虽然贵但系好甜， 好高啊， 好味啊， 好人造啊，我觉得。 是啊， 用我咁讲， 我觉得其实人造嘅应该系就系嗰啲叫做乜嘢啊？诶，巨峰提子就人造啦。 巨峰唔好味， 巨峰 香人好 味啲。 我個人覺得好假啲味。 係 啦，好啦，咁頭先講到咧呢一個提子都係啦，咁樣橙都係喎，第五位橙。橙咧，我最近我都有食嘅，我因為 Doctor Chan 成日話食橙啦，食橙啦，咁我又食。 好食 啊！但係我唔知道佢係咪真係咁好。 我唔中意。 我純粹係因為維他命 C 嘅咋。 係啊， 甜都好食啲。 我飲橙汁咯，我中意。 橙汁啊！ 但係橙汁都係唔好嘅。 係啊， 你都知道嘅就係咧，其實基本上喺出邊嗰度買嘅所有嘅橙汁都係加咗糖。 冇錯， 係啦， 又係甜嘅。 係啦。 喂，但係如果講出邊買嗰啲而好甜嘅嘢咧，以前有一種，而家好少有得賣啦。我以前好中意飲，但係一諗翻轉嚟，真係甜到咧不得了，即係蔗汁。 哇！蔗汁超好味啊！ 蔗汁真係甜到不得了。 係啊， 蔗汁其實基本上係甜噶。 係啊， 你諗下做糖喎，蔗糖啊嘛， 咁但係會加糖嘅。嗰啲會係咧，就咁樣蔗就出嚟㗎啦。 冇過你飲過嘅就鹹嘅蔗汁。 而家仲有冇蔗汁飲啊？ 梗係有啦， 都仲有。 冬天先有㗎。 哦 ，OK。係 啊。 係咩？ 係啊。 係呢一個時候，我都有見到有，但小白佢話有係咪？ 喺邊度有得飲？ 你講緊係啊，冬天先至有蔗汁飲，唔 係 咯？係而家有蔗汁飲啊嘛。 咁 而家有蔗賣添啊。 我真係唔知啦。 你行過有一間唔知點解佢會賣嗰啲咩榨嗰啲果汁啊，或者咩？佢一定有蔗。 掟曬一條條喺度啊！ 係啊，插曬喺度。 蔗唔係一條條，唔通一撇撇？ 唔係，係綠色嗰啲蔗定係 黑蔗好好食啲啊！ 黑蔗好食， 綠蔗咧比較澀啲啊！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我都好好飲喎。 係嘅， 蔗汁好飲， 蔗汁超級 好啦。第六位意粉啊，意大利粉， 你最中意啦呢一期。 我呢排中意食， 係咯， 我呢排中意食天使麵。 天使麵做， 即係其實意粉咯， 都係嘅，再有啲嘅。第七位我就麻麻啦，不過有時我都會食嘅就係麥包啊，全麥嘅麵包。系啦， 中意， 不喜欢， 我觉得好似 口感麻麻地，好粗鞋， 系冇错。所以其实我成日都喺度想象嘅就系，当你咧食咗落去你嘅肠嘅时候嘅话咧，因为佢好粗鞋啊嘛， 帮助你 就好似你嗰啲鲍鱼柴咁啊，三条肠咯， 你不如食个鲍鱼柴， 不如你试下先啦。 好，不如马老师试下先啦。 你哋啲咁无聊嘅嘢，我唔想参与。 你头先 有人食 个 鲍鱼柴啦？ 你头先无聊啊？你打完咩卡介苗，种完牛豆之后又一嚿炸炸到而家喎？ 唔系，梗系唔系炸到而家啦。 继续讲， 继续讲，我冇乜所谓，我唔想参与你嘅话题。 好，第九位，第八位， 过去 就系坚果类啊 ，nut 啊， 坚果类正啊， 呢啲咁咩，杂 正啊 ，mix nut。 其实我麻麻地， 我中意， 哦系咩？ 我都系得一两种我中意嘅咋，我中意食腰果啦，同埋almond 即系杏仁。 我中意食噶，所有坚果类我都中意食噶， 不喜欢。 不过佢邪恶指数都有三位嘅，即系五分里边占三分嘅。第九位啦，香蕉间中啦， 超好食噶。超好食， 你 几 耐冇食啊？ 两三日前，因为佢个夹质好正嘅，系啊，同埋食咗香蕉真系会个人开心好多。 如果大家有听佢哋嘅淑女关注组嘅话，其实系非常之建议大家系朝头早嘅时候食香蕉嘅，因为咧佢系会令到你嘅人咧醒神啲咯。头先所谓讲嘅 咁，你不如成梳 pack 啦， 其 实 佢要噶啦，系啊，佢起码食六只， 系啦 ，pack 晒落口，跟住再含一条。插咗一条喺个耳仔，咁啊醒好多。 再整个香蕉汁， 系啊，跟住仲剩翻一条嘅话，插喺边度都得。 李丽蕊小姐， 咩事啊，马小姐先生？ 咩 事？咩事？害群之马。 你想插喺边？插喺边？你拣嗰啲插得位嘅插啦。 系啊，冇错。我 买咗七条， 你食咗六条，剩翻一条，跟住我就任插。 从这层立世离别你，你厌了我又话我分离，又接着分离将我捞上遗弃，昨日有双手携着你，我发觉我落泪我妒忌，想跟你分离将你尽量忘记，我愿勇气通通不预备，再次见 犯我痴心啊！我哋华仔嘅呢首歌曲时间去到10:47。听紧就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你对于四月中要翻学，你有咩感受啊？ 有啲想又有啲唔想咯。 点解啊？ 又想喺屋企瞓耐啲，跟住又想见同学咁样，好难，好难选择。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4月13日起，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网上情缘，寻寻觅觅。在人生中，总会有那一日遇上那一个人，产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化学感觉，我们叫这种感觉做爱情。然后你会希望这个人会永远留在你身边，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成为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他会出现，当你开心的时候他又会和你分享，无论是日头或者夜晚。 Maybe the chill the autumn brings,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the measure. 然后两个人就会变成一个人。 She may be the beauty or the beast, maybe the famine or the feast, may turn each day into a heaven or a hell.My dreams, a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 She may not be what she may seem inside her shell. Every day, 你都想见到佢。有时就算见唔到佢，脑海里边都见到佢。他的声音是我们最想听到的声音，他的身体手上传来的温暖，成为这个世界上给到你最大的动力，最大的渴望，最大的安慰。 She always seems so happy in a crowd, whose eyes can be so bright and so proud, no one's allowed to see them when theyCry. She may be the love that cannot hope to last, may come to me from shadows of the past that I remember till the day I die. She may be the reason I survive.Take her laughter and her tears and make them all my souvenirs. For where she goes, I've got to be. The meaning of my life is she. She. 网上情缘，寻寻觅觅。人生中总会试过嗰一次、嗰一日，你身边嗰个人决定离开你，寻找新嘅方向，而你只能够喺呢条路上边寻找你嘅新方向， 等待下一个喜欢的人出现。有时你会等到，有时你只会等到另一次错误的选择，然后再去找，再等，直至。 When are you gonna come down? When are you going to land? I should have stayed on the phone. I should have listened to my own mind. You know you can't hold me forever. I didn't sign up for you. I'm not a present for your friends to open. This boy's too young to be singing. 因为我哋咪又都讲紧一啲嘅少少 健康 嘅资讯 吓， 冇错。你发觉有时咧睇一啲嘅网上嘅文章咧，讲到嗰啲咩病症咧，多多少少楞到啲噶， 系啊， 又话头晕 啦， 又话 千祈唔好睇，因为其实咧，你睇完之后，你梗系觉得自己系有噶， 梗系觉得自己有， 一定有噶，成日都系嗰啲咩，即系都系嗰啲嘛，发烧啊，唔舒服 啊， 唔精神啊。 同埋咧，你哋有冇听过咧？即系总会有啲家族病噶，即系无论系你系边个爸爸妈妈咧，多多少少都会有啲楞到 啲， 因为呢样。因为那样、 但我不信那些东西，所以就很可能你说真的会有，它的机会会比较高、但是不代表你一定中、 如果你说古时候可能会这样遗传下去、因为现在我们这一脱其实已经是不同了，生活习惯不同了、饮食不同了、气候什么都不同了。 为什么你咪前咪后讲两样东西？ 为什么？ 刚才我们在讲说他有血压高的时候，他又说、可能是因为爸爸给我。跟住而家講嘅嘢又 我諗嗱，血壓高就可能 係。 而家 喂佢截你胡啊！ 我收得一張我都唔怕收你。 嗱，我話俾你聽，李麗蕊小姐，我有錢佬病，好嚴重，就係心臟病。 我就係想你咁樣使，幫你使咁啲錢，等你個人咧冇咁乜嘢，冇咁容易有啲富貴病，係咪啊？我就係驚你太有錢。 我啲有錢佬病好麻煩。 係啊，你真係有錢佬病嚟㗎，你哋係咪啊？ 富貴唔緊要，最慘。咁你成家都系， 咁咪系咯，冇啊 爸爸有錢， 你自己富貴咪算咯，唔好全家都係嘛，你明白我講咩 啦？係咪？ 我明。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系关心佢嘅，因为讲到佢话又迟啲又话要复诊，我点解你 成日都复诊咯？ 我成日听到你 系 复诊咁样嘅， 我都听到咁讲， 一年两次。 其实系咪 个 密码嚟嘅？复诊其实系寻开心咁样嘅意思。 系啊，冇错。 听你唔好意思话，我得你寻开心，你话系复诊。 系啊， 你无啦啦， 我又要揾护士啦， 成日要复诊嘅。 唔系，咁佢俾药我噶嘛？譬如话半年食晒啦，佢再翻去，然后睇下你啲药有冇反应啊？ 你冇停过噶， 冇停噶。 咁要食到天荒地老噶？ 系啊。 当糖咁食噶咯， 不过系嘅，有啲病系，我 慢性病咪系咁样咯， 慢性节啊， 慢性节啊 ，Halloween 咩慢性病？ 慢性病， 慢性病 ，Hello 色， 我点解谂紧慢性？我以为 Hello 色， 或者你冇第一个字系咪？你今日做乜嘢啊，大佬？ 我听到慢性病， 食翻啲朱古力咯。 系啊，喂，而家够钟食朱古力咯。 对得你太多， 系啊， 小强，系 我知道 识做嘛，对太多。 咩嘢都系我哋两个唔好教坏佢。 咩我两个？ 所以 你咋？ 我哋一阵间咧要俾小朋友咧清醒一下。 哎，好啊，好啊，好啊。 系啦，因为翻嚟十一点钟之后咧就会新嘅节目啦吓，移动电台咁有好多小朋友一齐同我哋倾偈，同埋有一个咧阿马老师写嘅少少剧本，我有时睇下呢都几得意嗬。嗯 哼， 冇错， 几开心噶，教大家捉象棋啊嘛。 系啊， 我唔识噶， 我都唔识。 系啊，我听完之后我更唔识。 我好悔恨。点解唔捉？ 其实象棋唔系好难嘅， 系咩？ 系咩？ 我觉得打牌仲难学 打牌容易， 我觉得打牌好难 啊。 象棋啲， 我系攞啲象棋咧，好似当积木咁玩嘅。 嗯。 咁后来咧，我发觉咧，哇！原来我身边有个朋友，女性朋友，佢捉象棋好叻嘅。 啊，咁啊点啊？ 我就好， 因为佢系女性朋友啫。 你就食咗佢只车咯， 系咪啊？ 你系咪食咗佢只车？ 定系食咗佢只象？ 我唔想同你嚟讲嘢。Back taste。 系咩 ？Back taste 中品系乜嘢啊？怒气 冇品味啊！ 喂，咁捉棋系食车啊，食碎啊， 系啊，咪有象噶嘛？ 你捉棋咪捉棋咯？ 你谂住边？ 你真系飞象过 我？我问你有冇食咗佢只车啫嘛？ 我都唔识捉， 你谂住边啊？ 唔 啱嘅咩？ 系啊。 咁你有冇食过你其他小花嗰啲车啊？ 我冇同佢哋捉棋，因为你话你有噶嘛？ 系啊，复诊啊嘛，你 系咯，系啊，你同阿小花捉复诊啊嘛。 两项数字都较之前一日上升。上海新增本土个案中，23宗是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867宗确诊病例和24,500宗无症状感染在隔离管控中发现，其余在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过去两日在上海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他指出上海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上午十点，强台风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听日及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41点，升咗22点，总成交金额39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跌咗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66点，下跌9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73蚊，升咗6.6；恒生中国企业73.78，升3.4；京东集团229.6，升5.4；美团154蚊，升1毫；盈富基金21.52，冇起跌；快手62.4，上升1.75；中国海洋石油11.5，上升4.4；阿里巴巴98蚊，跌1蚊。友邦保險80.45，跌4毫；紫金礦業13.52，升8.4。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37，英磅10.2，瑞士法郎8.409，澳元5.857，加元6.214，新西蘭元5.377，歐元8.4953，每百日元對港元6.24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236。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5点，上升420点。港金现货价报18,38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0蚊。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970.69美元，賣出1971.29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旺角的洗衣街去亚街老街方向亦都车多，车龙排到旺角道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坑口嘅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车多。喺封路方面，尖沙咀嘅汉口道因为有紧急维修，汉口道去九龙公园方向近住海防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方向粉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嘉敬苑、嘉爱阁、青衣长宏村、宏正楼、荃湾浪翠园十二座、葵涌村六葵楼、粉岭华森村华冕楼、将军澳善明村善智楼同埋油塘油丽村卓丽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二台话你知。 咦？呢封电邮咁古怪嘅， 收到古怪电邮唔好立乱开、啊。你知啦，有啲加密垃圾软件会利用仿冒诈骗电邮嚟传播。呢啲电邮可能包含一啲常见嘅文件档案格式或者压缩档案作为附件。 我知啊，里面嘅垃圾软件甚至可以避过保安软件嘅侦测，而电邮标题好多时候咧都会涉及啊单据啊、付款啊、预订之类，引你喺冇戒心之下打开佢哋。 是啊，所以一见到可疑电邮千祈唔好打开附件，都唔好揿入面嘅超链接喎。仲有你平时上网要留意睇下浏览器有冇显示一个锁仔图案，有就代表网站连线系安全嘅，亦都要睇清楚网址系唔系以 HTTPS 开头。 锁仔图案同 HTTPS 呢两样我平时都有留意嘅，冇嘅话我都会加倍警惕啊，唔会喺呢啲网站随便提交个人同敏感资料。 咁你今次收到啲咩电邮咁古怪啊？ 呢封电邮其实系你想让老板倾加人工，但你寄埋俾我哋全组同事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摄。 二台话你知，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 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25度幾溫相對濕度 85%， 平時星期三呢11點後來多啲 Eric 啦，11點半就多啲 Chan 啦，即係多啲 Johnny 啦咁樣。由今日禮拜開始，我哋11點到11點半會有個新嘅環節，係小朋友嘅環節嚟嘅。而 Dr. Eric 呢就會聽日星期四先出現。好啦，時候無多啦，快啲請返小朋友出嚟先。 小朋友開咪同你講心聲。 風騷快活人同心同聽兒童電台計劃。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风骚小小剧场。疫情依然影响儿童的学习生活，本学年更加提早放假，究竟小朋友对于这个转变有什么看法呢？对于就来重返校园，他们有什么想法啊？ 各位同学早晨啊，好耐冇见咯噃，大家好嘛 ？Michael 老师早晨， 早晨吓、啊。呢段日子大家有冇好好利用啲时间做啲有益有建设性嘅嘢呢？ 有啊有啊。 静姿同学，不如你讲先啦。 因为我好中意整嘢食，所以我同妈咪学整嘢食，好似沙律啊、寿司咁，原来都唔系好难咋。 啊，如果你用足心机，跟你妈咪教你嘅煮嘅方法咧，专心去整，我相信都几好味噶噃，系唔系咧？ 梗系啦，我好俾心机学，爹哋都赞我整得好味啊。 咦，你可唔可以带啲翻嚟请我哋食啊？ 梗系可以啦， 好嘢。我想食20件寿司，得唔得啊？ 哇，小北，你咁中意食嘢，而家仲话要食20件寿司咁多 ，Michael 老师，我可唔可以话小北你食咁多，想食咗人哋只居咩？ 吓，我食寿司啫喎，我冇食人只居喎，你咁讲系咩意思啊？我都唔明嘅。 我知道我知道。食人隻居呢句话嘅意思系嚟自中国象棋，因为中国象棋居系喺象同帅之外其中一隻最重要嘅棋。 系啊，如果捉象棋嘅时候食到对方隻居，会对对手造成沉重嘅打击，所以食人隻居意思系会对对方造成沉重代价嘅行为。 班个老师啊！佢哋讲嘅嘢系咪真噶？ 嗱，正之同阿志健讲嘅都啱嘅，不过志健就讲得夸张咗少少啦。其实小北都系讲笑啫。食人隻居呢个说话系属于广东话嘅俚语，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广东俚语啊。 好嘢，我都想学多啲广东俚语啊。不过 Michael 老师啊，我想问中国象棋有咩好玩啊？我有时见到爷爷同爹哋咧，好似玩得好紧张咁，我都唔明。 我就明啦， 我都明。 吓，你哋都明？点解净系得我一个唔明啊？ 因为志健同阿静之啱啱学识捉象棋，咁佢哋会俾你明白多啲捉象棋嘅乐趣同埋奥秘咯。 吓，原来中国象棋系咁好玩噶，我都有兴趣学啊！你哋下咗边个 app 噶？ 哎呀，我晕啦！ 静姿，你冇事啊嘛？ 佢梗系冇事啦，系你有事啫嘛？ 我有咩事啊？ 你唔好乜都谂住电子世界，我哋学嗰啲象棋系真正嘅实体象棋， 绝对唔系上网嗰啲啊！ 知道啦，即系爷爷同爹哋喺屋企玩嗰啲象棋。 冇错啦，小斌啊，中国象棋历史悠久，唔单止博大精深，而且咧仲系考智慧、讲策略嘅益智游戏，其实系易学难精噶。 我都喜欢考智慧、动脑筋嘅游戏， 加上如果同朋友捉象棋捉赢对方，会令自己好有成功感噶。 咁就系、是，不过有样嘢都重要，大家要记住吓。如果捉棋捉输咗咁点啊？唔使唔开心噶，因为同学嘅成长过程之中咧，都要学识面对失败，只要好好检讨、总结经验，下次就会进步噶啦。 老师讲得啱，最重要系通过捉棋，我哋可以认识更多朋友，又可以学识待人处事，所以学捉象棋真系好好玩，又有啲刺激噶。 其实咧，我除咗中意食嘢之外，我都中意动脑筋嘅活动噶。 乔不，一于叫你爷爷教你捉，学识之后，第日我哋咪可以一齐玩咯。 嗯，大家听住，其实咧老师都中意捉棋噶，得闲咧我都会钻研一下捉棋巧妙之处。不如有时间我哋切磋一下。 我记得我爷爷嗰盒象棋。啲棋好似分红色同埋黑色，或者深蓝色，你哋又知唔知道点解系呢啲颜色呢？ 小笔，你咪好中意动脑筋嘅，你可以先上网查下噶。 系啊，只要你上网查下中国象棋，你就可以揾到更多有趣嘅资料。 我知道啦，咁我究竟查中国象棋嘅起源先啦，定系关于棋嘅颜色先好呢？ 阿小笔啊，你而家嘅情况咧，真系举棋不定，即系唔知行边步棋先好啦。 吓？有关中国象棋史，定抑或系广东俚语啊？ 系关于中国象棋嘅成语啊，例如 棋逢敌手。 咁我都知，仲有系奇形怪状。 哈哈，奇形怪状个奇系出奇个奇。 知道啦，原来中国象棋系咁 博大精深。 Michael 老师。咁我哋除咗功课唔明之外，有关捉象棋嘅难题都一于请教你。 老师，我都想问你，你好犀利啊，点解你好似咩都识咩都好叻咁嘅？ 又唔系嘅，其实做老师好多时呢，我哋都同其他个老师啦、家长啦，同埋甚至同同学交流学习，我都要学嘢㗎。 咁呢啲可唔可以讲系教学相长啊？ 梗係可以咁讲啦。 Michael 老师，我想问第一步棋是应该行边只先，同埋点样行噶？ 小笔，你问你爷爷教你摆好啲棋先啦。 系啊，每只棋摆边个位，点行都有规矩噶。 如果行错棋咁点啊？ 咁啊，就一指错， 满盘皆落索。 吓、啊，有关象棋史点解嘅？ 骤雨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善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冇错啦，今日一个新嘅环节啦，咁有小朋友同我一齐咧，咁啊讲下咧不同嘅人生嘅道理啦吓，咁啊而家就嚟放完假噶咯，大家都要翻学噶咯，咁啊到底咧对于小朋友嚟讲呢一个咁嘅安排啊，佢哋嘅心情又系点咧？ 丰收大世界。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好啦，各位同学，大家对呢个提早嚟嘅假期有咩感受呢？不如嘉宏讲下。 开心。 嗯，点样开心法啊？ 因为依家仲系冻，可以瞓 晏啲。哦，即系咁，你会瞓到几晏噶？会唔会瞓到晏昼两三点钟噶？ 唔会。 哦，不过咧，有阵时咧，就算唔使翻学，都唔好瞓得太晏啦。如果唔系，第时翻学咧，要调节就好难噶啦，知唔知啊？嘉宏，好啦，咁啊，卓谦咧，卓谦，你对呢个假期有咩感受啊？ 开心 又系开心啊！咁你又点样开心啊？你系啊唔开心？点解唔开心啊？头先嘉宏话开心、啊，点解你又唔开心咧？ 冇得同同学仔倾偈，同埋有少少开心。 嗯，咁点解有少少开心咧？ 因为可以玩电子产品。 哦，哇，系好文绉绉啊！电子产品，打机就打机啦，又话电子产品吓、啊。不过咧，我咁又想问你啦，你其实你知唔知道咧，玩电子产品咧，其实都应该有个时间嘅限制。我想问你，你每日打几耐机噶，卓贤？你自己有冇计过时啊？ 三十分钟 系咪真系噶？咁乖，唔好打太耐，知唔知啊？ 我妈咪话计时30分钟，我咪计咯。 系咪一个钟头玩30分钟啊？咁啊好多噶啦，一个钟头玩30分钟，你个个钟都玩30分钟，唔系啊嘛？一日玩30分钟系嘛？ 唔系，一日。 哦，咁啊乖啦。好，咁啊远程咧，远程你呢个假期吓，开心定唔开心啊？ 有开心又唔开心咯，都系。 嗯，咁啊，讲下啲开心，又讲下啲唔开心啦。开心啲咩啊？ 开心嘅话就系、是、都系可以打机，可以同爸爸一齐打机。咁星期六日就系咁打机，跟住又可以瞓晏啲。 哦。 但系一星期五咧，就又要默书啦，跟住又要上补习啦，跟住又挂住啲同学仔咯。 哦，咁啊系嘅，喺呢个时间咧，大家咧系冇乜机会咧出去同学仔玩啦。不过就算嗱而家疫情啦，大家会唔会有时都想出去喺一个安全嘅情况，戴住口罩咧，人少嘅地方行下会唔会啊？即系会系定系冇晒户外活动啊？仲有冇户外活动啊？而家？ 我有咯，我有啲啲咯，有阵时就会出去帮爸爸或者妈咪坐下爸爸车，咁样喺架车入边睇下风景。 哦，冇错，都系要安全嘅情况之下就唔好去太多人嘅地方。阿嘉宏咧，除咗喺屋企瞓觉之外，仲有啲咩做过啊？呢个假期，嘉宏 上课一三四六都要上。 哦，其实你哋而家好多嗰啲 Zoom 嘅上课咧，你哋会唔会觉得同普通嘅实体上堂咧，有冇咩特别好大嘅唔同感觉啊？卓谦讲先啦。 因为我成日都补习嘅，即系一至五都会补习嘅，但系而家改咗系一三，即系喺补习度玩活动啫。之前系一至五要补习嘅，但系同学校比咧。咁我就觉得假期应该唞下， 咁先系放假啊嘛，嗬！放假仲要补习，咁啊即系唔系放假啦，系咪啊？系咪啊？系咪咁意思啊？阿卓谦， 冇错 ，OK， 好似翻学， 系你嗰啲补习系网上啊，定系实体要去噶？ 网上 嘅啫，哦，其实你哋而家咧真系好多时间对住个电脑喎。阿婉晴咧，你系咪又要经常又要上嗰啲补习班啊？我听闻而家有啲咧，甚至有啲音乐班啊、芭蕾舞班都系网上老师咁样透过电脑教噶，你哋会唔会啊？ 我唔会咯，我就系一至三就普通补习，跟住我星期五咧有阵时就会玩下魔术，咁就嗰阵时都系 Zoom， 都系网上。 冇错啦，喺疫情底下都系都要透过呢个 Zoom 吓。系啦，咁啊就嚟吓四月几就即系中啦，就翻翻学啦。咁啊想问你哋嘅心情啦，你系会好期待啊，定系谂啊，哎呀又要翻学啦，又唔可以喺屋企啦吓。我知道有啲同学仔啦，我唔系话你哋啊，有啲同学仔可能咧。开咗个 Zoom 咧，跟住又唔开自己个样，继续喺度瞓觉噶。我唔知道有冇啲咁嘅 case 啦吓。咁但系你对要翻学咧，又会唔会觉得哎呀唔开心啦，或者定系好开心啊？不如婉晴讲先啦。 我就有啲想，又有啲唔想咯，都系。 点解啊？ 又想喺屋企瞓耐啲，跟住又想见同学咁样，好难，好难选择嘅。 冇错啦，人生就系咁啊，你唔可以兼得两样嘢噶吓。咁咧，咁啊，嘉宏咧，你对于就嚟翻学，你有啲咩感受啊？ 想快啲变实体课。 哦，点解嘅？ 因为网课同实体课都系7:00起身。 哦 ，OK， 但系你实体课你真系要出街噶、哦，要坐车啊！你翻学远唔远啊？ 唔远。 哦，因为有啲同学仔咧，就佢翻学就好远嘅，所以咧佢如果上网课就瞓晏啲，一翻实体课咧可能要早成个钟嘅起身咯，所以你就唔明啦。阿卓谦咧，你对于四月中要翻学，你有咩感受啊？ 我咧好开心。 好开心。 有少少。有啲啲唔开心， 咁点解个啲啲系咩嚟噶？点解会有个啲啲唔开心啊？ 冇得陪细佬。 哦，冇得陪细佬。 我最开心就系有得见翻我朋友。 冇错，其实呢段期间你哋都一齐有用电话啊，甚至系视像倾偈啊，都唔会完全见唔到嘅，系咪啊？卓谦都见到嘅系嘛？ 见到。 系咯。倾电话都得啫，你或者电话里边望到佢样得啫，系咪先？咁翻到第一样嘢会做啲咩咧？不如阿远晴讲先啦。你翻到学校第一日啦，哇，好紧张啊！翻到第一样嘢想做啲咩先啊？ 我翻到去第一样嘢系会想同啲同学分享自己个假期过成点，或者系问啲同学你个假期过成点啊，开唔开心？ 非常好，大家问一下最后一嚿先吓，讲下呢个假期。咁啊，卓谦咧，翻到第一样嘢，你谂住做啲咩啊？会 翻到去会。同学讲好耐冇见， 好耐冇见，系啊，可能你会发觉，哇，点解嗰啲同学又高咗，又肥咗嘅咁样啊？太耐冇见啦吓，咁啊，嘉宏咧，嘉宏翻到学校第一样要做咩啊？ 功课 咩话？又做功课？ 交晒啲功课。 哇，你真系个好勤力嘅人嚟嘅，你任何时间你都谂紧补习、补习、交功课、交功课、补习、补习、交功课。好啦，希望你咧适当时候都要摆低你个。肩膊嘅重担啊！希望大家咧继续享受呢个假期，好唔好？亦希望大家咧吓到呢个四月中咧开学嘅时候咧一切顺利，开开心心，好唔好啊？ 好， 好多谢大家。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三十二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彩啦！今日咧第一次啦，呢个小朋友嘅节目啊，咁啊以后落嚟咧，每个礼拜三啊呢段时间十一点十一点半咧，我都会同几个好得意嘅小朋友一齐咧倾下偈啦，亦都有啲嘅广播剧送俾大家嘅。好啦，咁啊搭半新闻之后翻嚟会点呢？今日 Dr. Johnny 咧就同我哋讲咧，一个香港无论大人细路仔咧都几常见嘅毛病，我唔敢话系小毛病，因为呢个毛病其实咧如果严重起上嚟咧都几骚扰性嘅，就系乜嘢咧？就系鼻敏感啦。咁啊，大家朝头早起身咧会唔会好多鼻水啊？好多。知咧，咁想知道咧有乜办法可以舒缓咧，就听一下十一点半同 Dr. Johnny 嘅对话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宣布参选特首的李家超表示，已经向选举主任提交786份选委提名表，正式报名参加行政长官选举。他感谢选委提名，令他感到鼓舞。对于已获得过半数选委提名，是否有信心当选？李家超话，取得选委提名是第一步，有待选委在投票日投他一票，选举工作先至完成。他說正收集意見，撰寫政綱，會盡快完成並公佈內容。他強調自己是務實的人，希望提出的措施及理念可以真正落實。李家超又表示，競選辦公室團隊和他已經進行大量選舉工作，包括聯繫選委解釋施政理念，曾經一日內到訪10個地方，和5個團體及5個政黨會面，施政理念獲得支持，今日亦都已經安排交流會聽取選委意見。 政府完成在粉岭长华村长风楼的围封强制检测行动，794人接受检测，发现三宗阳性检测个案和一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另外，沙田水泉澳村修泉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亦都完成，大约940人接受检测，发现8宗阳性检测个案。消委会直至今个星期一共接获240宗涉及网购快速抗原测试包的投诉，不少是涉及官网或网店未能够按承诺时间发货但不退款。其中一宗个案有网店声称出售新加坡指定使用检测包，投诉人购入之后搜寻新加坡政府官方网页找不到这款测试包的资料，向有关网店了解之后获回复该测试包获批准在新加坡售卖。事主认为网店有误导之嫌，向消委会投诉，有关网店最初只以电邮自动系统回复，消委会将个案转交海关之后，网店声称为顾客安排退货退款。消委会敦促商户应该就货源稳定性及承接订单的能力作谨慎评估，又指出不论实体店铺或者网店，对货品的陈述都必须清晰无误，否则有机会触犯法例。消委会测试市面14款一匹的变频式分体冷气机，发现全部样本的制冷季节性表现系数或供暖季节性表现系数所计算出的能源效益级别都达到一级，但是能源效率和悭电程度差异颇大。測試首次涵蓋7款冷暖空調機樣本的供暖表現，以5分為滿分，其中5款的總評有4.5分，售價就相差2.5倍。消委會話，以每度電過三計算，假設全年開冷氣180日，每日12小時，估算各樣本每年製冷所需電費由401元至到581元不等，相差180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听日及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69点，升咗50点，总成交金额45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下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69点，下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73.6，上升7.2；恒生中国企业73.96，升5.2；美团154.5，升6毫。京东集团230.6，升6.4；盈富基金21.58，升6仙；中国海洋石油11.58，升5.2；快手62.9，升2.25；阿里巴巴98.15，跌8.5；友邦保险80.4，跌4.5；紫金矿业13.62，升9.4。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7，日元125.52，瑞士法郎0.933，加元1.262，人民幣6.366，英鎊對美元1.302，歐元對美元1.084，澳元對美元0.747，新西蘭元對美元0.686。日經平均指數報26,755點，上升420點。港金報18,38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70.17美元，卖出1,970.6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

系讲得冇错，咁其实你啱啱咧讲紧嘅就系、是、啊，究竟系导致到鼻敏咁嘅成因啦、啊。咁、嗯、你会可能会担心，即系空气质素啊，或者啲人烟稠密地方咧，确实咧真系会增加嗰个患病率嘅、 嗯。 因为头先咧牵涉到嘅咧就系、是、多层或者叫做多层螨嘅地方咧、 嗯， 其实都会诱发到更加多嘅小朋友咧患鼻敏咁嘅情况。不过咧其实我哋要了解，其实鼻敏感系乜嚟嘅咧？其实学术上咧，我哋就叫做敏感性鼻炎啊、 嗯。 鼻炎嘅意思即系鼻腔入边有炎症。咁、 嗯、 咧而个原因咧有几样嘢，包括可能系家族遗传啦，可能爸爸妈咪啊、兄长啊有敏感病征啦，或者可能系后天就系头先所讲嘅环境嘅所导致咁样嘅。 嗯，咁其实如果咁讲法咧，有时咧我又会听到嘅就系以前话有鼻窦炎嘅，咁鼻窦炎同你头先而家讲嘅鼻敏感嘅就系话我哋呢一个嘅鼻炎咧有冇分别噶？ 啊，問得好啦！如果咧係當佢鼻炎咧係成日反覆麻煩嗱，我哋講緊咧鼻敏感有兩種嘅，一種咧間歇性咧，我今日講兩個數字就係、是、4字。咁咧，如果每一個星期有四天有咁嘅病徵，同埋咧維持大約四個星期或以上咧，叫做持續。如果是少于一个星期四天或者少过四星期呢，这些叫间歇。咁、 嗯、 呢当我哋敏感病征呢频繁啦，讲緊又持续发生嘅时候呢，就提高咗呢刚才例如讲嘅鼻窦炎嘅发生嘅机会啦。 哦，即係又进一级咁喇喎。 係啦，因为鼻窦炎呢牵涉个发炎嘅区域呢就阔咗嘅。头先讲呢鼻敏感呢就係纯粹係鼻腔，即係讲緊上呼吸道嘅前端呢咁黏液嗰度黏膜嗰度呢有轻微嘅发炎啦、 嗯。 一般都係咁敏感导致啦。咁但係当佢成日发炎嘅时候呢咁就会引嚟细菌啦。咁样细菌感染呢同埋牵涉嗰个鼻腔呢深入咗去鼻腔嘅内侧嘅时候呢，咁就有机会导致小朋友可能讲緊啲鼻涕呢好绿色好结啦、 嗯、 或者係摸落去块面嗰度呢係会有痛楚啦、 嗯、 甚至严重嘅时候会严重鼻塞啊发烧等等呢，咁啲就係所谓嗰啲后遗症就係鼻窦炎啦。 咁样嘅。咁呢，因为我屋企呢其实都啲小朋友呢都几有鼻敏感嘅。 嗯， 即系我都未点讲，即系好细个开始，咁咧就咩都试过噶啦，咁啊试过洗鼻啦，有啲洗鼻水啦，唔知道你知唔知咩？ 我知道， 系啦，甚至咧听闻话有啲小手术可以帮到嘅，但系阿 Dr. Johnny， 你会唔会建议都系由最自然嘅方法好，即系唔好去到咁极端，又 洗鼻啊？ 洗鼻算唔算极端啊 ？Dr. Johnny。 其实咁嘅，其实我哋医我鼻敏感咧，一般有几种啦。咁、首先讲紧病征控制咧，头先讲得好啱。传统咧，我哋建议家长帮小朋友洗鼻啦。不过而家咧，即系科技发达咧，我哋制造啲洗鼻咧，其实已经我哋就唔用噶啦，我哋就用一个卫生盐水喷鼻装置。 哦， 咁咧呢啲就叫噴鼻啦，好似人哋咧，我哋即係 set 頭咧用嗰啲噴法spray hair spray 咁啦。咁、但係鼻哥都我哋叫一個鼻嘅噴霧啦。咁佢噴出嚟嘅衛生鹽水咧就冇藥性嘅。我哋通常會建議，如果小朋友有鼻敏感情況咧，考慮可能每天早晚啦，或者如果係嚴重嘅時候就早午晚啦，做一啲噴鼻嘅動作，即係左鼻腔做一次，右鼻腔又做一次，好似我哋平時每一日都會刷牙清潔口腔一樣嘅原理。咁所以咧就清潔咗鼻腔咧，譬如鼻敏感好多時會有好多個鼻嘅分泌物啊，或者啲污糟嘢啊，或者甚至可能有時小朋友打乞嗤流鼻水積咗嗰啲鼻嗰啲嘅污物咧都可以清潔咗啦。 嗯， 係就咁即係插入少少嘅鼻孔噴入去嘅就係咁樣係嘛？ 系啊，其实而家好方便。以前咧，我哋话洗鼻咧好论尽嘅，要揦住个樽啦，倒啲水入去，跟住另一个鼻哥窿咧又要系流翻出嚟。 好辛苦噶，原来多得张嚟系啊！ 但系你见到佢系，但系你见到系咁打一次咧，你觉得仲辛苦啊？仲辛苦啊！ 疯狂连环， 疯狂连环打噶，系 讲得冇错。但系而家咧，我哋讲嘅卫生盐水喷鼻就冇晒嗰样嘢啦。啲、小朋友咧，我哋就算连 B B 都可以用得嗰啲喷雾咧，因为我哋系减低咗个喷力嘅。大人嗰啲噴霧唔同，咁啊減低咗個力量，變咗噴鼻嘅時候咧，佢會好舒服咁咯， 因 為噴完。再有任何處理嘅 係嗱，當 Johnny 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譬如可能講緊係敏感呢一樣嘢啦。我記得上次咧，你都有講到嘅就係濕疹啊，同埋啲咩鼻敏感啊、氣管敏感啊咁樣咧，好似咧就係三兄弟咁樣嘅。咁、其實咧，如果你講緊話即係敏感，頭先咧其實大佬張咧都帶出咗嘅就話同呢個環境有關。其實環境咧我哋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噶嘛。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候咧，你喺外國嗰度生活咧，又有人話咧會有一啲叫花粉症。咁嗰啲其實係季節性嘅，即係其實可能你好多。 多花嘅時候嘅話，你話你咪係咁啊狂打一支咯。但係當你過咗春季或者係過咗有啲季節嘅時候咧，你就好啲㗎啦。咁其實如果你講緊鼻敏感，有冇分季節性或者有啲係全年性嘅咧？有冇分嘢㗎？ 絕對有嘅，其實好視乎於咧嗰個小朋友咧鼻敏感嘅來源。譬如咧，如果那個小朋友係對塵埃螨，這個咧就係香港咧小朋友最常嘅頭號嘅致敏源嚟嘅。咁呢樣嘢塵埃咧就同季節性冇分別啦。只要你住嘅地方係人煙稠密啊，或者住市區啊，或者咁啱咧你隔離屋誒裝修啊，好多塵埃啊咁咧，咁其實就春夏秋都有好多塵咧，咁個小朋友又會多機會啦。包括譬如你話屋企有啲長毛嘅地氈啊，或者啲小朋友好鍾意攬住啲長毛公仔瞓覺啊，或者你用家中有啲布藝梳化等等咧，都積存好多塵埃同埋塵螨嗰啲螨虫咧，咁都會導致到有唔同嘅敏感情況。咁調翻轉啦，如果個小朋友係對於花粉係佢嘅致敏源有敏感咧，咁佢實在係同個變天氣有關啦。譬如春天就好多時咧，平時冬天冇事咧，反而春天就成日小朋友起身會打乞嗤啊，會流鼻水啊，會鼻塞啊，但係晏晝又冇事嘅喎，好開心嘅喎。呢啲就一般係啲病徵係同敏感有關啦。 OK， 系啦，咁其实如果系鼻敏感嘅话，我哋会有啲乜嘢嘅病征咧？因为其实通常都系咁噶啦，你会见到佢哋又疯狂打乞嗤啦， 系啊，跟住就系鼻涕， 同埋鼻塞啦，又或者有时有啲人会流埋眼水啦，仲有就系好大嘅黑眼圈啦，等等，我都有见过。 多谢 Johnny 啊，点解咧？因为我睇我小朋友咧，同埋有啲我见过有啲学生咧眼痕嘅，系咪？ 眼痕 系啊， 即系啲咩病征？ 是因为呢好多鼻敏感，头先你讲得好好啦，即係鼻流鼻水啊，特别係朝早会打乞嗤啦，或者可能我哋进出啲冷气地方，即係只要呢个温差有大变化嘅话呢，又会有敏感病症啦。但原来呢我哋留意鼻腔同眼睛係相连嘅。咁所以呢好多小朋友如果佢喺鼻敏感嘅病症严重呢，都会影响埋眼都有敏感，成日都会捽眼。咁啲家长就以为哎呀你做咩成日都要捽眼啊，系咪坏手势啊，原来小朋友就可怜啦，因为佢只眼好痕，佢忍唔到就要捽眼。 我好熟知啊，因为我几个真系，即系比较，同埋咧有时拖到 Johnny， 其实佢系咪冇得断尾嘅？即系其实有几年系好啲，但系最近我见到佢又好似又 翻嚟， 又严重咗咁样，全日就系揸住啲纸巾喺度擤下擤下咁样。系因为近年嘅香港嘅嗰啲叫尘埃，系啊，定系大咗又会翻嚟嘅咧？嗰种病。 其实我哋要一般呢就唔鼓励估下啦，咁所以我哋会建议呢，如果真係成日往复啊或者係困扰嘅鼻敏感嘅小朋友呢，考虑咗吊瓶检测咁样嘅。咁就可以有两种啦，譬如皮肤检查、皮肤测试，或者係啲抽血我哋叫做 IgE 嘅检查咁样，呢啲都揾出小朋友嘅致敏源。咁所以头先你话会唔会係成日都会翻发呢，就好视乎于本身嘅致敏源仲存唔存在啦。咁所以如果你知道哦原来係尘埃螨有敏感，當然佢有機會翻發啦，因為佢不斷係發生。咁其實頭先咧，值得一提就係除咗普通大家會留意到嘅鼻敏感病徵咧，有一樣嘢叫做鼻寒啦。因為小朋友咧，如果鼻敏感得嚴重咧，有時連瞓覺咧都嚴重鼻塞咧，影響上呼吸道咧，有時會瞓覺會鼻寒好勁啦。我見到啲媽咪同我講話，哇，那個小朋友成個大人咁嘅，即係夜晚 鼻塞 鬼聲， 好誇張。其實咧，呢個就引申咧，今日未必有時間講嘅叫兒童嘅睡眠窒息啦。咁呢樣嘢如果需要控制得唔理想嘅鼻敏感咧，都可能影响小朋友嘅瞓觉嘅质素啊，甚至影响个脑部发展嘅。 多 Johnny 啊，其实嗱，本来咧我哋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就系多啲 Eric 啦，即系兽医嘅。咁咧我就想问下同宠物有关嘅。我以前咧因为我自己有一排咳得好犀利，咁就系气管敏感。咁睇某一位医生咧，佢第一句就话你有冇养宠物啊？我有佢，即刻拎走晒佢咁样。其实系咪要去到咁 desperate 咧？即系如果你鼻敏感，系咪一定唔能够同宠物共存啊？我想问啊。 嗱，讲得冇错。咁咧就其实譬如猫狗嘅毛发啦，其实有机会导致小朋友有鼻敏感。不过如果你唔验证咗咧，咁我嗰只猫狗就好无辜啦，因为唔一定系关佢事嘅。佢有咁嘅可能性。咁但系如果你唔做一啲头先我所谓嘅致敏源检测咧，你就唔会知咯。有好多时咧，我哋发现原来屋企有养宠物啦，咁我哋做咗啲检查，发觉如果有部分系真系证实咗小朋友真系对个猫毛、狗毛有敏感咧，都仲要分指数嘅严重性嘅。可能咧，譬如轻微嘅话咧，就唔好咁阴功啦，养埋佢先啦。不过就做多啲其他嘅控制啦。咁如果真係证实佢对猫毛 有嚴重敏感得嚟，佢屋企又養咗隻貓咧，咁、啊真係要諗諗啦。即係呢樣嘢咧，就要即係對症下藥咧，就我哋就唔建議估估下咯。 嗯，嗱、嗯，當張尼都要了解一下啦，就是、如果我哋真係已經被斷症為咧，就係即係被敏感嘅，咁啊就會唔會有啲咩嘅治療咧？咁同上次你講嘅就係濕疹咧，你曾經有講過，你話有一種叫做脫敏治療，係咪 PDE4关于尘埃，因为有做咗功课，咁啊，但系系可以用呢啲咁嘅方法，其中系一个方法可以帮到手咧。咁 嗱，首先讲清楚吓 ，PDE 四抑制剂咧系查湿疹嘅抗敏感药物嚟嘅。 嗯哼， 咁所以就唔关鼻敏感事啦。 嗯哼， 不过咧，我上次有提及过咧，原来终极咧有脱敏治疗。我首先讲基本先啦。 嗯， 基本头先讲嘅卫生盐水喷鼻最基本啦。咁我哋都有啲口服嘅抗敏感药水或者药丸咧，提供俾小朋友。如果真系成日去困扰，就可以需要自服用啦。 呢个系治疗鼻敏感，系咪？ 系啦， 治 鼻敏感啦。跟住咧，到第二个层次咧，就系为就系个喷入式、喷鼻式嘅类固醇喷鼻啦。咁、呢啲咧就系我哋一啲，譬如一啲持续，好似头先讲过，即系成日都发生啲病征好困扰嘅话咧，咁有时医生都会考虑处方一啲轻量级嘅喷入式类固醇喷雾。咁、呢啲咧就好简单嘅啫，每晚就喷一次咧，咁基本上喷几个星期，其实帮鼻腔入边咧消灭个炎症咧，咁就大大减低咗个鼻敏感情况。咁、如果舉個例，譬如佢長時間用都仲係控制得唔理想，而咧環境上咧有好多，譬如唔同致敏源，咁亦都值得一提咧。譬如發覺到佢有塵埃悶敏感咧，其實我哋除咗建議勤力吸塵之外咧，嗱勤力啲幫即係冷氣機嗰個吸塵網咧，即係洗隔塵網亦都緊要啦。或者咧避免咧小朋友攬住啲毛公仔瞓覺啦。而家咧亦都市面上都有啲叫做防塵螨枕具啊，即係講緊啲被铺啊，或者枕头套啊，呢啲系有啲特别物质咧，减低个尘埃螨嘅接触咧，亦都帮到小朋友。咁而最终嘅处理咧，就系脱敏嘅治疗啦。 嗯，呢、这个最终极噶啦，系嘛？脱敏治疗 系啦，系啦。咁、脱敏治疗其实系咩东东嚟嘅咧？咁、咧其实就系一啲口服嘅药物，咁咧就系、适合四岁或以上嘅小朋友服用啦。咁当然咧，即系佢个疗程就比较长，要成三年嘅时间。咁不过咧就通常就适合啲中度或者严重敏感嘅小朋友。考慮咯，我哋而家最常幫小朋友做咧，就係幫佢做一個塵埃螨嘅脱敏治療嘅，因為呢個塵埃螨就比較麻煩嘅，佢除咗導致上集講個濕疹，亦都有關佢事啊，今日就講鼻敏感啦，甚至可能下集咧，我哋講氣管敏感咧，都關佢事喎，所以如果處理咗佢咧，就一舉三得咁樣。 你講氣管敏感咧，就啱啱中咗我嚟，因為我係氣管敏感，但係咧好奇怪喎，氣管敏感咧，佢又唔係成日。即系会有事嘅，系即系嗰排可能系伤风感冒啊，即系上呼吸道就会诱发到，系咪啊 ，Dr. Johnny？ 即系佢系一种潜藏嘅毛病。如果冇事就冇事啊，但系如果嗰排有伤风感冒啊咳咧，好容易咧就会变成气管敏感，可唔可以咁话？ 系啊，讲得冇错啊。咁头先亦都值得提咧。其实鼻敏感咧，有部分嘅小朋友咧，可能佢嘅病征就唔系头先讲嘅朝早打一次嘅，反而咧佢系咧夜晚瞓觉有时会咳嘅。咁其实个理论就系因为鼻水倒流啦，大家可能有听过鼻水倒流， 辛苦噶。 系啊，因为鼻敏感咧，有时都令到个鼻腔嗰度咧又多咗分泌物，有时佢唔系向前流出嚟，家长会见到啦。有时瞓觉嘅时候咧，佢到后吞，吞咗个喉咙钉，咁刺激咗个喉咙嘅时候，小朋友未必成日会吸到出嚟咧，咁就亦都导致夜晚咳嗽得好严重。咁啲鼻水倒流，其实又系啲间歇性会发生嘅嘢咯，大家都可以留意。 我试过咧就系个人体验咧，就系如果你真系有伤风感冒咧，有鼻水咧，就唔好成个瞓低晒，就系半。半挨半瞓咁样样，咁咧就啲鼻水唔会向后流咯，得唔得啊？多谢 Johnny 呢个方法。 我覺得就有少少係好短暫性嘅幫助咯，因為始終你瞓著咗就唔知道你個身體咩擺放， 打橫打直 啱啱嗰刻。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谂呢样嘢咧，喷鼻系帮到你嘅，即系临瞓咧喷鼻嘅时候咧，其实清通咗鼻腔咧，亦都可以部分改善咗个鼻水倒流嘅情况。 嗯，嗱 ，Dr. Johnny， 其实咧你成日都会教我哋咧，有一啲嘢咧其实真系几好嘅，譬如可能饮水啦，系咪？同埋就系要食橙啦，仲有就系你介绍嘅就 系 有益生菌啊。呢样嘢帮唔帮到手咧？又或者若果真系譬如可能对于有关于就系话敏感啊、鼻敏感啊咁样嘅话，益生菌会唔会都系一啲可以考虑到嘅一啲，即系可以帮到？手嘅嘢， 其實近年咧，講緊近十年咧，都好多嘅研究發現，其實益生菌有好多唔同嘅好處嘅。咁咧就除咗調理咗個即係改善個腸道衞生啦，即係改變個即係譬如話排便嘅情況之外咧，有時啲小朋友肚痛又幫到手咧，其實敏感咧都可能有機會幫到嘅。因為佢原理就係佢改善咗腸道衞生咧，提升咗身體嘅抵抗力咧，其實都減低咗啲嘅敏感嘅表徵。不過咧就我哋發現咧，多數研究咧都係指向於佢會改善小朋友嘅濕疹，即係皮膚上嘅敏感啦。至於你話益生菌對於個鼻敏感嗰個影響咧，就未有好直接嘅關聯咁。不過我相信，如果小朋友如果佢有好嚴重嘅鼻敏感，或許佢都有少少嘅其他敏感症狀咧，其實益生菌本身都係一啲值得建議嘅一啲補充品嚟嘅。 有啲咩咧？問翻自己家庭醫生就最好啦嚇、好多謝曬今日多啲 Johnny， 唔該曬你嚇、我哋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 拜拜， 拜拜，拜拜。 今日有位朋友咧，阿 Shelly 咧想点嘅歌俾个仔，23岁生噶啦 ，Henry 啊 ，Happy Birthday！ 翻嚟12点系我哋有 客家婆来了， 食几只嘅， 食几只嘅。 可能我不可一世从无曾感到极震撼，此时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曾要你共我天际变靠近，冲出俗世间，我到乐园。把分解尽数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走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数你计算不需你解压，随着拍子起舞单身的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着数拖上我飞不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和 my hands to the top 每晚你会知我是你极有神索你与我我与你暗个摸索可翻滚可颠覆互串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那七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只你在我在不讲时辰身体 This is how we roll， 去到中午12点钟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0% 的。今日多云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我们听听12点的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回来继续风骚快活人。 验25141宗。市卫健委一级巡视员吴乾如表示，当前上海疫情防控处于关键时期。昨日的核酸篩查工作共採樣905萬人，抗原檢測篩查1094萬人。另外，市場監管部門加強對重要民生商品和防疫用品的價格監管， 查办包括标价不规范、对销售蔬菜控台价格等200件，部分经营者被罚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正午十二点，强台风马勒卡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9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低。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49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5,6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下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57点，跌9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73.4，升7元；恒生中国企业73.9，升4.6；京东集团229元，升4.8；美团154.3，升4毫。盈富基金21.54，升2仙；中国海洋石油11.5，升4.4；快手63.1，升2.45；阿里巴巴98元，跌1元；友邦保险80.55，跌3毫；紫金矿业13.6，升9.2。港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25.51，瑞士法郎0.932，加元1.262。人民幣6.366，英磅對美元1.301，歐元對美元1.084，澳元對美元0.746，新西蘭元對美元0.685。日經平均指數報26,787点，升咗452点。港金報18,410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70.44美元，賣出1,971.41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富林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摩星岭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芜湖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津桥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方向粉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土瓜湾真善美村至美楼、长沙湾海德苑、黄大仙上村耀善楼、红磡黄埔新村永富楼、柴湾富景花园九座、坚尼地城五福大厦 B 座、鲗鱼涌华兰花园翠兰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好耐冇去旅行，好怀念河边小草嗰种翠绿啊！ 喺屋企都可以了解绿色生活啦，例如听香港电台文教组嘅节目《绿油中》。 但系大自然嘅感觉， 咁就要听埋《大自然之声》啦。 在网上搜寻艺文一格，这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特别假期，特别规划，艺文一格。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客家婆来了。 铁鸡掌，铁鸡掌， 银溪铁鸡掌音。第一条， 嚟你答， 你系咪咁样啊？你答啊， 来啊， 你系咪系嘛？ 来啊， 好啊，答错题扣1000分，一路继续落去。 呢位同学，你食咗乜嘢啊？其实 系啊，你今日食咗乜嘢啊？ 点解你今日呢啲火气咁神咁神咁神啊？啲火气， 我都觉得佢系 老师会做。 你系咪入咗早餐 K 啊？ 系。是咩嚟噶？ 早餐 K 哦，啡色 有 K 食，冇错。 哦， 系啦， 你食咗 K 系嘛？ 我想延续我呢个气势， 系咪早餐 K 啊？食咗， 系啊， 你继续食啊！ 哦，佢觉得自己好有气势， 真系好有生 气嘅， 系啊， 咁你打败。 欧科时话今日好屌， 系啊，冇错， 欧科时 系啊，声色犬马系嘛？ 嗰啲叫老马都有火， 系啦，好犀利，你有好多名噶。 我知啊， 有色徒老马，有害群之马，有声色犬马， 仲有唔系啊马， 仲有马上癫， 又得， 系 得咗，系啦，好啦，嗱，咁今日咧，我哋咧客家婆来了咧，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想同大家要讲讲呢一个就系我的志愿篇， 哇，正啊！ 细个嘅时候仲记唔记得我哋一定要写一个文章嘅， 有啊， 想做乜嘢，想做乜嘢， 而他一时嚣咧，遇上捉物计， 但其实咧，你有冇呢个感？感觉咧，嗱，多数细路仔咧想嘅嘢同第时多数都唔同， 系 好难啊！ 有冇噶？嗬， 多数系医生啦， 因为我哋细个 系啦。 如果讲嗰啲好高嗰啲职业，咪头先你讲嗰啲啦。但系有啲好奇怪怪嘅， 例如咧， 好似我仔细个成日想去揸铲泥车， 几好啊！ 我都有听人哋讲， 因为佢觉得揸铲泥车 好型， 个铲啊铲啊铲啊好玩啊！ 我要摊哥啊，细个嘅时候咧话咧自己想做小贩啊。 好啊， 因为佢可以买啲自己想食嘅嘢啊。 我中意呢啲， 因为细路仔佢唔系从嗰个钱去睇， 唔系从 个社经地位去睇，佢从我中唔中意。做呢样嘢， 系 到你人慢慢大，你会知道，喂，搵唔到食， 系啊， 冇所谓啊。 老师都唔会俾噶， 系啊， 老师点会俾 噶？如果你嘅志愿你写个巴士司机咁样咧，佢会见家长噶。 巴士司机 有噶， 当年系真系会噶， 真系系咪？ 系啊，会噶， 唔系讲笑噶。 你哋写咩啊？马少系咪乞衣啊？写， 仲要系大种喎。 呢度一支铅笔，你睇住。 做咩震嘅个手？做咩震嘅？大种乞衣。 其实我唔系，我其实广东俚语，其实我唔系好明点解加大种两个字。其实大 种 细 种 代表乜嘢？ 系啦， 有谷种乞衣咩？大种乞衣。佢衰系人都知噶啦， 我唔衰都唔系人啦， 大众 系我唔衰嗰日都过唔到日神啦。 你都冇答， 我谂都系呢啲啦，老师啊，诸如此类啦。 你估估下学古文嗰度同我哋睇下咯，大众乞衣 可以啊，我写低咗啦。 好学唔学？ 点解叫大 众 乞衣？ 冇所 谓。 其实我觉得唔系好学唔学嘅，咁你知道都可以啊，系咪？ 啊，啱嘅，系啦，好似我哋今日所讲嘅都系噶。 即系好悲伤咁讲，其实乞衣细个佢都有个愿望噶，不过 可能佢某啲原因到到佢第时即系 系啦，其实都几悲哀嘅。 系啊， 你点解嘅？ 乞衣都有父母噶，乞衣都读过书噶，乞衣都有好多理想嘅本来。 系啊，诶，但有啲人喺度专登咁样做噶。你知唔知我有听人哋讲噶，就系话咧， 佢嘅梦想 就嗱，你唔可以话佢系乞衣，但系佢系一个无家者。你可唔可以话佢系一个乞衣啊？佢住喺条街度，但系问题嘅话咧，其实佢系经过高深嘅教育啦，又或者就系即系其实佢 即 系唔想做嘢。有，因为我有个朋友佢写俾佢讲佢讲个件事俾我听，不过咧就唔系喺香港，讲紧系一啲外国嘅地方，例如喺法国。 听闻日本都多啊。 系啊。佢話有好多其實基本上係受過高深嘅教育啦，不過佢爭在嘅就係佢自己已經諗通曬好多嘢，咁跟住佢做一個無家者，但係你係聽到佢隱約佢喺度聽緊肖邦啊，聽緊莫扎特啊，又或者佢就你過去 生活點嚟咧？即係嗰啲衣食住行點嚟？ 有咪有冇咪冇？ 佢咪就覺得其實已經冇乜所謂，唔係一定要有一個屋企，唔係一定要住喺高尚住宅區要有車咯。佢覺得就其實我喺一條街度，跟住佢話快樂就得啦。佢話因為點解會咁咧？就係經過啲地方嘅時候見到咧有一個咁。咁样嘅无家者，走去听紧莫扎特，佢觉得好奇怪，就走去同佢倾偈。咁啊，点不知原来佢系以前咧，佢系大学嘅一啲教授嚟嘅。佢觉得我就我中意点样过我自己嘅生活，咪点样过咯。咁或者就你请佢饮杯咖啡嘅话咧，佢可以同你天文地理，可以同你讲哲学，你咪 最紧要快乐。 正 我有一次行过一条天桥，啊唔系对唔住，桥下边啦，总之即系近住城门水塘桥下边。咁我见到有一个无家者啦，或者嗰啲流浪汉啦，咁样佢嗰啲家当度一包二包黑蒙。咁就擺曬喺嗰度，嗰度就係佢個客廳同房嚟嘅。其實佢又唔介意你望佢嘅，即係咁。可能佢生活都好自由㗎。係 啊，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咁樣嘅。就算係我的志願篇都好嘅話，你都要再加多個括號嘅，就係職業無分貴賤。 冇錯， 係咪啊？因為其實我相信， 我想問老師，大眾乞衣客家話點講？ 太重。 太重， 太重吃意， 吃意， 太重吃意， 系嘛 ？OK， 我冇教呢一个，对唔住，今日冇教乞衣， 我好学 ，OK， 我好学。 好嗱，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就我的志愿咧，其实大老张都要讲咗佢好多啦。以前我哋可以试下挨一支烟嚟，只梯词。 志愿啊，叫。 当然，胎害一时，佢会遇上装物计，就当你大咗嘅时候，你想做啲乜嘢，系咪？就系好唔同嘅职业嚟嘅。 咁啊，想问啦，你哋去到几多岁开始知道实质地自己想做咩啊？ 我十八。 你有冇谂过做歌星先？首先， 完全冇谂过。完全冇谂过。 但你话你都中意唱歌噶嘛？ 我中意，但系一唔会做我嘅职业嘛。 系 啊，我喜欢啫嘛，呢个我 hobby。 但如果你中意嗰样嘢，你可以用嚟做职业，咁咪好咯， 好正噶， 可以咁讲嘅，系啊。但我都觉得我自己冇入错行嘅，咁就。 马老师咧，你嗰阵 时以为啫。 啊！你真系好好撩，好撩鬼攞命喎！ 你以为啫？你以为啫？得罪出乜嘢嘢啊？吓，好啊！ 呢四个字系冇问题，但系 好啊，好啊，大早乞衣四个字啦。攞你个大， 你以为就冇问题，但系你嗰啲语气系好挑人性， 系好嘅， 好车轮情啊！ 收翻老师， 马小龙，你出嚟之后，你做咁多行，你系咪亦 唔系？我十八九岁，我已经系谂住做广告啦。系啊，我走去嗰啲中大校外课程喺尖沙咀差唔多嘅，走去读。我真系啊，我好想做广告。 点解嘅？ 你觉得自己创意无限？ 系啊，我觉得好玩。 咁你觉得自己有冇入错行啊？ 真系冇，我觉得好啱我。 你以为啫？ 我知预咗你咁讲噶啦。 佢等你讲嘅，等 你 改。你 以为系？ 系啊，咁熟口面嘅说话。我真系好搞事啊，好搞事啊！我只耳膜好痛、啊，哎呀！ 各位朋友，我两个 part 都傻咗，今日我哋暂停我哋嘅播出。 唔好，自己唔好，呢个就系我快乐嘅来源。你暂停。 傻傻地啊！ 我唔使惊你， 我唔使惊你， 你以为啊？ 好啦， 系啦，咁啊，职业其实有好多种啦。我哋而家做紧嘅都系其中嘅一份嘅，好多人都会梦寐以求嘅职业，系咪？即系做广播嘅，即系 DJ。好啦，我哋先嚟讲紧一啲咧，嗱，职业无分贵贱，同埋亦都唔会就排名不分先后吓。最多人嘅一定系会觉得呢一样嘢系真系好好，因为佢救人嘅。咁呢个就系医生啦， 系咪？ 医生， 医系啦，医生就系医生。系啦 ，he con 医生，即系话去睇医生，系啦 ，con 医生。 咦，系你用个看字，唔系用个睇字。 系啊，哇，咁样你都谂到啊，真系好犀利，好细心啊，你，嗯， 好普通， 加一分先。好，第二医生嘅话就一定系侧边嘅有 护士， 好叻仔吓，护士。 咦？ 好难啊呢、這 个，系 啦，医生，护士， 护士， 系啦，护士等于打针，即系咩？ 打针咯， 系啦，护士会帮你打针嘅、 哎，好啦，唔系帮你打针啊， 系啦，唔系打针啊，针咪就系自己嚟啊，好啦，第三个。佢都忽然在我哋啊，小张张， 唔好咁啦，小张， 唔好咁啦， 唔系我好正经啊， 我而家不嬲正经， 我要小心啲写低，我惊我唔记得。 哦、 好啦、 okay ， 医生护士之后咧，呢、這、一个亦都系咧，大家都觉得系大热嚟嘅。如果系我的志愿，我就系啦。我以前细个嘅时候真系有谂过系做律师嘅，律所， 律 所，真系好难，我都唔知道我点写律。律师，系啦，因为嘴嚼嚼嘛，所以啲人就话俾你做律师啦，帮你答辩啦，咁样嘅。好啦，另外嘅就系我自己好喜欢，亦都好尊敬嘅一个行业嘅。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哋咧做嘢嘅工作咧，真系非常之大嘅压力噶吓，因为你有火警嘅时候，佢哋就会去噶啦。 消防员， 消防员， 小， 消防员。好难拼音啊！嗬， 系啊， 系啊，头先系懒巴闭，大众乞衣， 防员点样话？ 消防 防 系啦，消防员，消防员 ，OK 系啦。嗱，我情况是吓，医生， 医生， 护士， 护士， 律师， 律师， 消防员， 消防员 系啦。另外仲有噶啦，咁就头先我哋都话噶啦，嘛，莫过于嘅就系咧，医生啊，护士啊，消防员，下一个咧，我都系即系嗰阵时候，成日都会觉得好正义嘅，你就会想做 警 察啦。咁啊，警察咧喺客家嚟讲啊，系踩人， 哇， 就踩人啦， 踩人啊， 做踩人。系啦， 踩人 就系警察啦，建察都得，但系就多数你吓踩人， 系 啦，打叫叫叫换踩人礼咁样啦。好啦，另外仲有咯，就系呢一个咧，我觉得好多咧啲电片啊，或者系照片啊，啲男人咧就一定会扮自己系 飞机师， 非常之受女性欢迎嘅呢个行业就系飞机师。 飞机师 系啦，搭飞机就系搭飞机， 搭飞机 咁揸飞机嗰就系飞机师。 咁 嗯， 冇嘢啦， 空姐啊嘛，系咪？ 唔系， 我预咗你噶啦，我教埋你好唔好？ 好， 空姐就系、是。孔雀 系咪都系问题之一啦？ 系冇错，下一个飞机师之后，当然佢嘅 assistant 就系空姐啦，系咪？孔雀得唔得？好啦，去到第八个啦，就是、我 不如你弃权啦，大佬张 咩啊？ 点解无端端咁？ 做乜要点解要人哋弃权？ 唔好我突然。 喂，佢只不过系非常之乖咁样喺呢度喺度拼紧音做咩事啊？你觉得佢今日有少少呆系咪？冇嘢喎，我觉得。 冇嘢啊，我写紧嘢啫嘛， 系啊，写紧嘢啫嘛， 系 你做咩事啊你？ 得啦，你哋结党啦， 又话 我 哋结党 啦， 我做咗乜嘢？ 你就系乜都冇做， 系咪啊？你系咪有呢一种咁嘅感觉？ 我呼吸都有罪， 唔使紧要，唔使要针对翻佢，系咪？要针要针。 OK OK， 好啦，下一个广播员啊，即系我哋 DJ 啦吓，就系广播员。 广 广播人系啦，广播员即系 DJ 啊，又或者系唱片骑师啊咁啦。好啦，到第九啦。咁啊，头先咧，阿大佬张都有问我，或者细个时候有冇发过明星梦啊咁样啦。咁我就话我系冇嘅。咁、明星又点讲咧？面线， 面线。 我天天时梯去子兄话，做面线啊，即系我第时大个之后，我要做明星。好啦，而最后尾嘅头先我有讲过嘅，就是、我的志愿咧，有小朋友曾经都写过，就话我哋希望第时我大个之后，我要做小贩，小贩， 小贩， 系啦，小贩，小贩， 小贩， 今日系咪好心啊？ 唔心， 充满信心， 意思 有冇充满信心啊？ 有， 好。嚟咯噃，我哋重复一次十个唔同嘅职业，究竟喺客家嚟点读啦吓？第一，医生， 医生； 第二，护士， 护士， 护士， 护 士； 第三，律师， 律师； 第四，消防员， 消防员； 第五，警察， 警员； 第六，飞机师， 飞机师； 第七，空姐， 空姐。 孔子啊， 子 啊，阿子啊，第八嘅就系广播员， 广 播 员。 第九明星， 明星。 第十小贩， 小贩。 再来我调咗爱 ，TikTok 站嘅。 一天天跟你斗词，仍在上演，一点点烙印在皮肤，灼热的脸。无人及你真挚，讲述独处的意义，化下被我忘掉的心事。 我哋今日嘅 Tiki 测音， 系啦，啊 Tiki 测音见得耐咯噃吓，我哋试下你哋嘅黏黏， 超级无敌大连胜， 大咩大连胜， 大连胜系嘛 ？OK， 超级无敌大连胜，仲有咧，系啦，好，小张张， 大连胜系咩嚟噶？ 连环 同 阿 大 出啊， 同阿大连代有冇关系？ 我唔知边个大年代， 边个嚟噶？ 系啊， 有个女叫 Linda 啊嘛，中文咪年代咯。 哦， 咁佢年纪大，中文大年代。 哦，咁样嘅，你下次介绍我先。 系啊。你啲鬼吧， 咁多呢啲啊 ，Linda 啊 ，Doreen 啊，咁嗰啲朋友 ，OK， 好， 系啦，一揽惨咁样 ，OK 嚟啦，你个 Linda 叫咩啊？ 当， 啊当 ，OK， 当嚟啦，第一题，当你见到天上星星， 超级无敌大星， 超级无敌大，好长你个名， 面线， 哈，面线系啱噶，第二题，大壮即系乜嘢？ 超级无敌大星。律师， 律师系啱嘅。第三题，南丁格尔又被称为当小张张。 富叔， 好好啊。第四题，细佬哥成日 超级无敌， 超级无敌大。 我答， 嗱你呢度讲唔到啊，就死。 唔啱，唔啱，系柴燕。 好叻啊！吓你话唔瞓觉俾咩人拉啊？就系柴燕啦。 我有听过话俾消防员拉噶， 系 我条村。 你揾你阿妈同我讲。 是不是粗口来的？ 因为阿妈吓佢嘛， 哦、 原来阿妈吓佢系。 我以为成 你下个礼拜带阿妈见我。好，第五题，有咩职业？ 超无敌大连胜。 超级无敌大连胜。 有咩职业？ 四 三，佢只系问有咩职业？ 有咩职业？佢就话。 咩话？咩话？ 错，小贩。我系话乜嘢职业嘅话，要冇牌嘅，要走鬼嘅就系小贩。第六题 咁唔扣分系佢乱答。 我梗系扣啦， 我唔系乱答呢个同学。 我一阵间慢慢谂。 佢而家呢啲叫做你一嗌佢就抢咗先，跟住再谂。 我而家即刻 卑鄙下流无耻，你食碗面反碗底。 好，扣五千分。 关食碗面反 碗底 有咩关系啊？ 我中意。 第六题冇错，急先锋遇上慢郎中，郎中。系当小张张， 医生， 好好啊！你今日真系好劲啊！梁继章系资深著名嘅， 当 就系狂波人。 第八题有咩职业系好中意？ 超级大连胜， 超级大连胜， 会计数 错。 你又未听晒 人 讲乜？ 听人哋讲乜？ 你咁样乱撞冇意思、 啊。 我唔系乱撞， 仲有另外一个撞埋佢啊！ 我唔会 系咪啊？唔撞好冇？我听讲埋吓，喺个 station 嗰度会打排球嘅系。 当 小珍珍， 消防员， 消防员好好啊！ 你 点 知嘅系真系成日打？ 好中意打噶、啊，因为我有问过佢哋噶，我点解唔踢足球啊？佢因为受伤系比较少啊。 系、 哦、啦、啊，第九题啊， 仲有原因嘅，你 唔好嘈。 抵死！ 已经冇时间啦，你坐喺度嘈之巴闭。出去企瞓企，你记住下个礼拜带你阿妈嚟再问我，佢系咪吓你唔瞓觉嘅话，你俾消防员 答埋佢。 好啦，有边个职业系问你？ 你做乜走开啊？ 最后咩题啊？呢、這个系啦，有咩职业系会问你 coffee tea or me？ 咁啊， 错边个？飞机师会问你 轰炸， 轰炸系啱。最后咩个咧？最后咩个咧？最后咩个？ 就 系 飞机师， 飞机师。你是不是人嚟噶？人哋今日 不俾人成績不好噶， 可以 個個同學都要考第一噶。 既然成績不好的話，下個禮拜就帶阿媽嚟見我 ，OK？ 見家長。 喂，好了十一點半翻嚟，我哋新聞報告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正十二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宣布参选特首的李家超表示，已经向选举主任提交786份选委提名表，正式报名参加行政长官选举。他感谢选委提名，令他感到鼓舞。对于已经获得过半数选委提名，是否有信心当选？李家超话，已取得选委提名是第一步，有待选举在投票日投他一票，选举工程才完成。他说正收集意见，撰写政纲，会尽快完成并且公布内容。他强调自己是务实的人，希望提出的措施及理念可以真正落实。李家超又表示，竞选办公室团队已经同他已经进行大量选举工作，包括联系选委解释施政理念，曾经一日内到访十个地方，同五个团体及五个政党会面，施政理念获得支持。今日亦都已经安排交流会听取选委意见。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宣布，随着确诊个案回落，本月底会将征用作社区隔离设施的三堂新建公屋大厦，即皇后山村第一和第七座，以及丽景村行景楼，合共大约3000个单位交还作公屋用途，准租户可以在下个月底至六月中分批入伙。当局会为单位做深层消毒，并会移走单位内家私和设备。至于早前同样用作隔离的两个过渡性房屋项目，即锦田江下围和元朗东头同心村，合共2500个单位亦会在下星期交还营运机构。政府完成在粉岭长华村长风楼的围封强制检测行动，794人接受检测，发现3宗阳性检测个案和1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另外，沙田水泉澳村修泉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亦都完成，大约940人接受检测，发现8宗阳性检测个案。消委会测试市面14款一匹的变频式冷分体冷气机，发现全部样本的制冷季节性表现系数或供暖季节性表现系数所计算出的能源效益级别均达一级，但是能源效率和悭电程度差异颇大。测试首次涵盖7款冷暖空调机样本的供暖表现，以5分为满分，其中5款的总评有 4.5 分，售价就相差 2.5 倍。消委会说，以每度电过三计，假设全年开冷气180日，每日12个钟头，估算各样本每年制冷所需电费由401蚊至581蚊不等，相差180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低。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我做前辈，光阴向着前阶级，不改变得我留在昨天，随身心进入来升班，飞出去得我回到起点，为每一天讲再见，但每一天都再见，如杀光阴的我有经验，任我今天讨你厌，玩笑给以后怀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期待我的今天过十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也年那套才算经典。总觉得有条门槛，自由地飞未免艰难，很想飞过大雪山，寻求另一种的璀璨，卡了关生命扣架，仍然因我存在赞叹，争取放任时间，无聊怎么年华负债转峰回留给十年后才去追悔。 片段人间重逢， 我叫倪小君，自细在一个贫困的山区长大，那里的生活很艰苦，能够上学读书已经是很幸福。虽然我每朝要五点起身，然后行两个小时的山路才回到学校，不过我一点都不怕，因为大我六岁的哥哥每一日都会和我一起上学放学，风雨不改。九岁那年，哥哥有一日突然不辞而别，我不知道他去了哪，亦都没办法找到他。后来我开始不想上学，原因不是我懒怕辛苦，而是因为我只是得一对鞋，我怕行得多会着烂对鞋。而这一对鞋是后来叔叔告诉我，是哥哥很辛苦地赚钱买给我上学的。我不想着烂他，因为当我望住对鞋，我会想起我哥哥，我们已经好久没见，我怕如果对鞋烂了，我会忘记哥哥。 妹妹啊，妹妹啊，你睇下我买咗啲咩俾你？ 咩嚟噶？俾我睇下。 就系呢个啦，你最中意食嘅馒头啊！ 哇，好嘢啊，好嘢，有馒头食啊！多谢哥哥。 快啲趁热食啊！ 点解咁嘅？ 咩啊？ 哥哥你呃人啊！呢啲都唔系馒头， 系馒头嚟噶。 点解啊？黑掹掹咁样嘅，我唔要啊，唔要呢啲。 妹妹唔好咁啦。吓，虽然我馒头唔系好白，但系都好好味噶。你食咗试下先啦，你试啊。 要黑掹掹咁样嘅，哥哥吓妹妹啊，我唔食咁样黑掹掹嘅馒头啊，我要食妈妈整嘅馒头，我要妈妈。 妹妹你乖啦，呢啲馒头一样好味噶，你食啦，食完我哋走啦，快啲啦。 我唔走啊，我要妈妈。哥哥啊，妈妈去咗边啊？我好挂住佢啊，你带我去搵妈妈可唔可以啊？ 食完走啦，我哋以后都见唔到妈妈啦。食完馒头走啦，你快啦。 我唔走，我要见妈妈。妈妈，妈妈，你喺边啊？哥哥吓我，唔俾妹妹见妈妈。 你快啲食啦，我哋够钟噶啦。 我唔食啊，我要妈妈。 好啦好啦，你乖啦。嗱，我答应承你啦，食完馒头我带你搵妈妈，好唔好啊？ 真噶，哥哥唔可以呃妹妹噶喎。 好咯。嗰次系我第一次呃妹妹，话带佢搵妈妈。其实我带咗佢叔叔屋企，因为屋企冇晒钱，我唔可以再读书，我要做嘢。搵钱供养小军，我决定去广东嗰度打工，开始行一条应该会好难行嘅路。我唔惊辛苦，唔惊挨肚饿，我只系惊我应承个爸爸妈妈要好好照顾妹妹呢个遗愿，我惊我做唔到，所以我迫于无奈留低佢喺叔叔屋企，我自己去搵嘢做。我要赚钱，我要供你读书。读大学是不是报答叔叔？ 少君啊，出来吃饭啦，你入房做乜嘢啊？ 得啦，我睇多两页书先啦。 诶，食咗先唔得嘅咩？一定饿坏你啊！ 我唔怕饿啊，我最怕咧一阵间太阳落山唔够光，睇得唔清楚啊。 又系，阿小君啊，咁啦，我换咗厅嗰个灯胆俾你房用啦，好唔好啊？ 唔使，我哋一齐要喺厅度食饭噶嘛，盏灯一定要够光噶，因为咁样先至能够照清楚啲。等我可以夹大嚿大嚿嘅餸俾叔叔食啊嘛。 唉，少君你真系乖，乖就乖，叔叔穷，换个灯胆嘅钱都冇本事啊！唉， 叔叔最有本事啊！第日咧，我出嚟做嘢，我会搵好多好多钱，到时我会买一间大屋，我哋一家人一齐住，好唔好啊，叔叔？ 好啊，好啊，不过你要搵埋你哥哥一齐住噶、啊。 哥哥， 嗯， 我已经忘记佢啦。佢太狠心啦，就咁样抌低我自己一个人走咗。佢唔理我，我憎死佢啊！ 小君，你听我讲，你唔好嬲你哥哥啊！佢咁做都系为咗你咋？ 我唔信，叔叔你呃我嘅，我以后都唔想见到佢啊！ 小君，去边啊？你唔舒服啊？ 我今日放学翻嚟。扭亲只脚好痛啊！ 你俾我睇过、哇，又红又肿 啊！你唔好惊，我阵攞啲药又帮你查下、以后啊行路小心啲啊！ 我已经好小心噶啦，不过因为最近落完雨，条路好多石仔啊，唔小心扭亲啊！ 唉，又系嘅、啊，等叔叔谂办法啊！我整对草鞋俾你翻学好唔好啊？ 草鞋 系啊！ 啊，好啊，好啊！ 今日收到叔叔嘅信，知道妹妹冇鞋着，翻学嘅时候整亲。妹妹你放心，哥哥一定会赚钱，俾心机赚钱寄俾你哋。 等你哋有鞋着，哥哥唔会要你受苦噶啦。 喂喂喂，你系咪擦鞋噶？我对鞋好贵噶，你擦坏咗赔唔赔得起啊？你 对唔住啊，先生。 喂，你擦好啲先得噶，发牛痘做嘢咁求其嘅，真系抵你擦死一世啊！咩啊？牛咁眼咁望住我，想点啊？打我啊？谂你都唔好谂啊！我一只手指捽死你啊！死擦鞋仔， 我一世都唔会忘记呢个人嘅说话，同埋佢最后望住我眼神。我同自己讲，将来有一日，全部人脚上都有我倪小智嘅产品，一对令人大家着上脚行一路上嚟都会觉得舒服嘅鞋，一定要。 我终于都可以有鞋着啦，我可以着鞋翻学啦，叔叔，多谢你啊！我以后一定会更加俾心机读书，我要考上大学，我要赚好多好多钱，等叔叔可以享下清福。我仲要山区所有嘅小朋友，个个翻学都要有鞋着。 小君啊，叔叔个病呢睇法好难搞，趁我仲精神，有件事我一定要讲俾你知。 叔叔，你好好休养啦，唔好谂咁多，有咩事等你好翻至讲啦。 你听我讲啊，其实呢，当年你哥哥佢唔系掉低你唔理就咁走咗去㗎。吓、 啊？到底发生咩事啊？ 我连。因为你爸爸妈妈过身之后，我实在太穷，冇办法供你哋两兄妹读书。你哥哥好生性，佢同我商量，佢话要去广东打工，赚钱俾你读书。佢知你一定唔会赞成佢咁做，宁愿一齐挨。所以 你哋就瞒住我，等哥哥一个人离乡别井。哥哥。是我对你不住，我怪错你。哥哥，你放心，我一定会生性做人，你等我。为了要圆哥哥的梦，我更加俾心机读书。大学毕业之后，我落咗去广东，考入一家外资的鞋厂度工作。我要在造鞋行业做出成绩，迎接你回家。 喂，小猪、啊、你发给我的张相我刚刚收到、啊、不过我有两个疑问。第一，我哥哥叫做倪小智，还有他今年应该41岁，不过相中人看落成个老人家咁苍老，你会不会搞错啊？啊！呢、這个人曾经犯过事，坐过监。哦，放出嚟就改名叫做倪小鹏。哦，咁我明白啦，唔怪得我哋一直揾唔到佢啦。系，依家查到佢喺山西。哎呀，太好啦！你即刻帮我订机票，仲有帮我带多几对男装鞋过去。 唔该，请问步行街喺边边啊？哦，嗰边系嘛？好，唔该。你好，请问平民市场喺边度啊？哦，好，唔该晒你。你好，请问知唔知道呢一个人嘅档口喺边啊？ 哦，你揾阿小鹏啊？咧前面啊最多人最嘈啊，就系佢档口啦，坐喺度收钱嗰个咪佢咯。 埋嚟睇，埋嚟拣啊！好靓嘅新鲜物，10蚊啊，4对，着嗰边大老板啊，埋嚟啦吓，买埋收档啦，买啦。 当我越行越近，往日哥哥拖住我翻学同我玩，陪我读书嘅情景一幕一幕咁重现眼前。佢面上嘅皱纹、风霜，话俾我知， 佢过去嘅日子一定好艰苦，头上面嘅白发仿佛有讲唔完嘅故事。 好靓啊嘛，好靓啊嘛，买啦喂，买啦喂，送礼自用，买啦买啦，物啦物啦，大方得体啊吓。 先生，我全部要晒。 吓、啊，啊小姐，你唔系讲笑氹我开心啊嘛？我二十几箱，你买晒佢？ 系，我全部要晒。 哦，好啊，梗系好啦，梗系好啦，多谢多谢。系咧，小姐，你买咁多物做咩啊吓？ 我买嚟送俾一个我最锡、最尊敬嘅人。 哦，梗系送俾老公咧。 唔系，我买俾我哥哥。 哦，哥哥啊，哦，你哥哥有咁好嘅妹妹，好幸福啊，好幸福啊。 其实我有呢个哥哥，我先至系全世界最幸福嗰个。 哦，你两个真系好感情，羡慕啊。系咧，你哥哥边区啊？咁多物重啊！我找个车拖他过去啦，好吗？ 他就站在我面前，哥哥， 我哥哥， 是啊，哥哥，我是小君啊，你认不认得我？ 小君，你真是小君？ 是啊，我是你的妹啊，你认唔认得啊？ 小君，哥哥眼力唔好啊！你啲俾我睇清楚，真系你啊，小君，好多年冇见啊，小君。 哥哥， 吓、 啊，我仲带咗啲馒头俾你，我亲手整噶，系妹妹第一次整噶。 好啊，我好耐冇食屋企嘅馒头。仲系你请，好食啊，好食，多谢多谢。 哥哥， 啊、 身体好吗？你老咗好多。 哥哥冇本事嘛，挨嚟挨去都系得个挨字，我冇用噶。 唔紧要噶，哥哥，以后唔使挨啦。我依家开咗有一间鞋厂啊，我要你过嚟帮我。 傻啦！你哥哥我字都唔识多个，我边有本事帮你先得噶？ 哥哥，你咩都唔使做噶，你净系做我公司男装鞋嘅代言人就得噶啦。 我唔得噶，我唔得噶。 好简单噶咋，你日日着住公司嘅鞋就得噶啦。你睇下，我带咗好多对俾你拣啊。 我点样着你嘅鞋？太迟啦，唔得啦，妹妹。 点解啊？ 一个冇咗对脚嘅人点着啫？你睇下，我而家得翻两块板两嚿砖，呢个就系我嘅鞋啦。你明唔明啊？ 哥哥，哥哥， 我好耐冇揽实妹妹，呢刻我知道我无愧天地，无愧爸爸妈妈，小君。哥哥好多年都好挂住你， 哥哥，对唔住，今日先至揾到你，要你挨咗咁多年，对唔住。 冇事冇事，见翻就好啦，见翻就好。 哥哥， 寻踏遍赤脚的温路，疲倦了，谁来？但我心之中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因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只。纵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来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